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自由风。咁今日咧係佛誕假期啦，咁天氣都非常好，咁相信咧都睇新聞咧都知道咧，好多人咧都出咗門咧就去行下唞下氣啊，甚至都去咗啲郊遊嘅地點嘅。咁自由風今日嘅開始咧都會同大家傾下咧，就關於其中一個咧就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嘅呢個長洲啦。咁咧今日嘅佛誕咧原本就應該又有長洲嘅呢個太平清照嘅一啲安排嘅，咁但係因為呢個新冠疫情咧，咁咧就好多佛誕嘅傳統活動咧都取消咗嘅，咁啊包括咗就飘色嘅巡游啦、抢包山啊、神功戏啦、抢米啊，同埋啲功夫表演等等嘅。咁咧佛诞第日咧就向呢个公众派发平安包呢个活动咧，都系取消埋噶。咁啊另一个咧就有啲争议嘅，其实都咁咧就系关于呢个即系送神嘅仪式啦。咁喺呢个即系安排呢个太平清照嘅活动里边咧，就好多取消活动里边咧，当时都冇特别提到关于个送神嘅仪式嘅。咁咧就依个安排嘅单位咧，同警方都一直倾嘅吓。咁啊，原本呢个送神仪式咧，就系希望提早喺今日嘅上昼10点开始嘅。咁希望咧就维持一个小队啦，每四个人一组啊咁样。咁啊，相隔咧就1.5米嘅距离，希望符合到呢个限聚令啦。咁但系最后咧就主办单位同呢个警方倾咗之后咧，最后警方都反对嘅。咁啊，终于咧就宣布咗咧，就喺今日朝早咧9:30咧都宣布要取消埋一个送神仪式。咁啊，到底呢咁嘅儀式取消咗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到去長洲旅遊嘅朋友嘅興致咧？咁啊，長洲咧到咧今日咧就去旅遊嘅情況係點咧？咁我哋一間咧都會同大家傾下嘅。咁啊，大家今日如果你都係去咗長洲嘅話咧，會唔會同自由風傾下你現場觀察到啲咩嘢咧？當地嘅氣氛係點樣咧？同埋你去長洲咧，會唔會覺得即係今次裏邊咁多限制咧，同往年有冇咩唔同咧？咁歡迎你打嚟咧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亦都可以講下咧你觀察到啲咩嘢嘅。咁好啦，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30日朝早9:30，因为限聚令，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决定取消原定嘅送神仪式。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表示失望， 失色，非常失色，因为百几年来都未试过咁嘅情况，费事俾人受到啲告票啊，或者點樣情況啦、啊？佢都叫我哋咧，就係盡量四個咯。但係有好多地方我哋唔能夠四個噶嘛，我哋嗰啲神廟要8個噶嘛，8個先抬得喐噶咁啊。 11:00，社民連去到警察總部外請願，警方警告在場人士違反限聚令，要求佢哋離開。示威人士冇遵從。警方以违反限聚令票控多人，社民连主席黄浩铭： 警察嘅聚集嘅人数咧，系绝对比我哋多嘅。我哋分开企嗰个嘅距离咧，社交距离咧，绝对比佢哋系更加安全。我哋今日嚟一个抗议示威，一个基本实践我哋嘅基本人权嘅时候，这个唔系合理辩解咧。 观塘区议员梁海晴将会就观塘音乐喷泉工程入禀司法复核， 质疑民政事务总署未有咨询现届区议会意见。 民政总署去到我哋区议会度开大会嘅时候咧，都一路咧系阻止我哋咧去就呢、這个。因為噴泉去停工咧，做嗰個動議嘅民政總署咧就忽視咗我哋區議會嘅意見。其實呢樣嘢應該係一個區議會社區項目嚟嘅，但係就唔知點解佢就當咗係一個可能政府嘅一個項目去做咯。 下晝四點，本港連續第五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一把聲音， 一份力量。 咁我哋就请嚟咗咧长洲嘅太平清照直理会副主席咧何丽安同我哋倾下嘅。何丽安你好， 你好啊，陈生你好。 系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啦，就系讲咧就诶，即系今日嗰个太平清照嗰啲好多仪式啦。咁我哋睇你即系嗰个直理会咧，早前都安排嘅时候咧，都已经出咗个公告噶啦，就因为即因应个新冠疫情咧，就好多活动都取消咗嘅。咁喺今日嗰、那个长洲个活动嚟讲咧，上去市民去个人数多唔多啊？其实同 根据船公司 旧年比较， 系啊，根据船公司嘅数字咧，咁去到三点半四点钟度咧。大約有12000人咧，就喺中環搭船入咗嚟長洲嘅。 嗯，係。 咁呢個數字咧，就差唔多等於之前假日入長洲嘅數字。 嗯。 咁就比起正阿玲出入嚟嘅數字咧，以往就大約有30000多人咧，咁都少咗成20000多人入嚟長洲啦，咁樣 都。少咗一半喎，差唔多。 係啊，一半有多啦，冇錯。 係啊，但係呢啲少咗會唔會係因為咧？因為我哋香港大家都知啦，其實都冇咗遊客噶嘛，外來嘅。因為我哋知道咧，太平清照其實都係啲外來遊客，即係好中意嘅，好歡迎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少咗嘅近一半會唔會係來自嗰個來源多啲咧？ 都有兩個原因啦，其中頭先阿主持你講嘅原因啦，第二嘅就即係我哋一早都同啲遊客或者我哋嘅遊客講咗咧，咁我哋今日就冇飄色巡遊，咁因為呢個飄色巡遊大家都好中意，咁大家知道冇飄色巡遊咧，相信佢都冇準備入長洲啦。 嗯，咁啲商户嗰方面啲生意有冇同即係你知唔知今日係點啊？這個情況？ 頭先我自己就行過一圈，咁就平安包啊或者食肆咧都。今日生意都相當都相對嚟講都唔算太差，咁都有啲因為啲有萬幾人咧入到長洲咧，咁佢哋都好幫襯啲平安包啊或者食肆咧，咁就比想象中之中都好少少啦都。 我哋其實睇翻新聞啲報道啊，電視睇到咧，其實都幾多人都唔少喎，即係有陣時買包啦，見到買平安包都仲要排隊喎都。 是啊，因為佢哋都當係一個節日嘅手信，變咗佢哋都希望買啲平安包，帶啲平安翻屋企。 其实按照你譬如直理会今年呢个公告呢，即係话都要取消咁多项目呢，算唔算呀？即係咁耐以嚟嘅第一次呀？ 係呀，有史以来即係根据我哋嘅習俗，即係200多年呢，就從未试过要取消咁多嘅节目，包括埋就算我哋天气唔好啊，甚至乎跟嘅啲长辈讲，喺抗战时代呢，我哋都从来未试过取消呢个太平清照咁多项目嘅。 係呀，因为我哋睇返啲资料呢，咁有一位即係话熟悉掌故嘅啲长洲居民讲呢，就可能係北帝庙建庙237年嚟话。即係首次冇飄色巡遊啊！咁但係譬如呢啲咁嘅傳統咧，譬如話有冇辦法可以係譬如話喺一個唔違反限聚令啊，或者比較安全啲情況下，你有冇同警方傾過都可以有部分係進行嘅？咁即係有冇咁樣嘅討論過咧？其實 咁其實成個太平天照嘅起源咧，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咧，就係一個驅瘟族業啊。咁就透過啲祭祀活動啊，同埋超度啲幽靈嘅祭祀活動咧，就係即係太平天照嘅。咁喺今年咧，就我哋都好堅持啊，即係排除萬難咧，就做曬所有呢啲祭祀活動，係完成呢個太平天照嘅本意嘅。因為呢個係我哋太平天照嘅起源啦。咁喺祭祀活動方面咧，我哋受影響嘅就唔算大啦，因為我哋自己要安排即係。嘅 嘅職員啊，甚至乎啲南華道士啦，咁我哋都唔超過四個人咧，就完成曬所有啲祭祀活動啦。不過受影響就大家誒關注到嘅，譬如飄色巡遊啊，或者上巴山咧，呢啲真係冇辦法啦，就因為一定係。唔止幾十個，甚至乎好多人就聚眾啦。咁、所以就呢啲活動咧，一早都要需要取消啦。 係啊。咁我哋而家自由風傾緊咧，關於長洲太平清照嗰啲安排。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意見嘅。咁而家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嘅副主席啊，何麗安嘅。何麗安啊，都想問一下啦。嗱，譬如話咧，我見到你話宣布咗一系列啲活動啦，咁啊好多即係你當時個公告都話取消噶啦。咁就唯一係嗰個送神儀式咧，就仲冇。提出到嘅，當時即係你希望仲繼續維持嘅咯，其實係咪？ 係啊，冇錯，因為送神係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嚟嘅，就係我哋今日嘅原本就安排送神啦。因為成個送神就係、其實即係大家熟悉嘅就飄色巡遊嗰日咧，其實我哋係送神嘅。送神嘅有兩個最主要嘅用意啦。第一就係、我哋有請啲神喺長洲唔同嘅廟就請出嚟北帝廟長洲度呢個太平照，咁有請就必然有送啦。咁我哋今日有個送神儀式，咁送神之間咧就是、一個遊神，遊神咧就係我哋成個太平照咧，亦都係最重要啦，即、就、係、是、個。啲神嘅喺長洲嘅街道巡遊之後咧，就嚟到區運做日嘅意思嘅。咁啲神經過啲街道咧，就幫我哋整個街道咧，等我哋個街道咧可以即係成個社區得到安寧。咁呢個好重要嘅意識嚟啊！所以我哋一路都同警方通住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可唔可以有少少斟酌？譬如話我哋四個或者六個，甚至乎八個去抬嘅神橋咧，咁但係到今朝都未達成一個共識，咁所以我哋就都需要即係喺限聚令之下咧，就唔可以做呢個今朝嘅送神儀式。 即係呢個送神儀式其實就係即係咁多嘅儀式裏面一個即係最後嘅總，即係差唔多一個最後嘅活動嚟嘅，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冇錯，可以咁講咯，因為我哋要我哋簡化咗嘅，以前就有兩日嘅出會嘅，咁我哋今日出會咧就以往就係都係咗送神儀式，就將供送啲神嘅回廟度嘅。咁今年特別啲，咁我哋唔可以有第二日嘅送神，所以我今日咧原本咧就簡化咗之後咧，我今日會送神回廟嘅。咁奈何今朝都舉辦唔到呢個送神嗰個儀式。 即係最初嘅人個公告裏面冇話取消咧，即係希望最後同警方嗰邊可以傾到個方案出嚟嘅，係咪咁啊？ 係冇，因為最我哋有兩個公告啦。第一個公告出嗰時咧，就未有限聚令咧，我哋甚至乎都預算有啲麒麟啊，有啲獅子咧去護送啲神嘅。咁到有限聚令嗰出咗之後咧，咁我哋都已主動係取消咗呢啲麒麟啊、獅子。咁希望可以有八個人咧抬個神轎回廟啦。咁但係都做唔到啦。呢、這個今日都已經 咁係咪一路傾到今日朝早為止啊？即係同警方嗰方面嘅對話。 琴晚即係我哋主席同埋警方嘅代表咧都傾緊。咁我哋佢又話：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四個人一組咁兩到八個人咁樣相距米半咁樣，可唔可以都唔係講限聚令咧？咁但係警方嘅回覆都話，即係同一個目的就都有機會違反限聚令，咁樣我哋都唔想即係令警方難做啦，所以就要取消咗呢個送神嘅儀式。 即係你哋台嗰個橋係一定要八個人先得嘅。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個所謂啊，主席今朝都介紹咗八人大橋，咁我哋呢個禮儀就要做呢樣嘢。咁有啲都六個，有啲八個，因為都好重嘅，我哋可以揾四個人抬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呢個抬橋嘅儀式。 係，但係你譬如同警方傾嘅時候，譬如有八個人，但每個人咧距離呢個1.5米得唔得咁樣？咁但係最後嘅答案都係唔得嘅。 係啊，因為大家佢嘅目的咁，大家都依家都聽到呢句説話好多啦，咁都知道警方嘅用意係點樣啦，即係都明白嘅。 即係你都願意配合嘅，即係佢最後即係警方呢個堅持，即係話唔得嘅話。 係啊，因為我哋衡量取捨之後，咁都唔希望即係作為一個節目咁樣就同即係俾人感覺到係違反個限聚令，變咗我哋都要講。即係都要兩場取捨之下都將個送神儀式就取消咯。不過我哋今日咧就個別就都安排咗咧自己將佢化整為零咧，就變咗個別嘅神咧都有啲先送咗翻廟噶啦，都已經 係嗱。我哋亦都見到咧，即係有啲譬如話你直理會嘅啲主席都講到咧，就係話咧佢因為冇咗呢個活動咧，佢都好擔心嘅，就關於可能長洲居民嘅安危啊、健康啊咁樣。咁呢方面其實喺個長洲嘅你居民嚟講，對呢樣嘢最後都要取消啦。當然你哋願意配合嘅，咁但係其實對大家之間嗰度有冇影響啊？即係譬如話 其實 長洲探險，即係長洲人即係好喜愛節目，都好重視過啦。咁我哋今朝就10点钟就冇做到送神，咁今日后咧就正如头先我哋都化整为零啦。咁我哋2点钟咧都做咗个游神嘅仪式，咁就补翻我哋今朝做唔到嘅。咁希望居民可以安心啦，因为头先都讲咗系游神系一个好重要嘅程序，为经过啲神咧帮我哋洒净啊。地區就可以得到安寧咧，咁一定要做有神呢個儀式。咁我哋今日下晝2点钟咧就做咗呢個儀式嘅。 系，我哋亦都睇到个新闻嘅报道咧，就话警务处长啊邓炳强咧，今日朝早咧9点15分啊，就到达咗呢个太平清照嘅呢个场地嗰度噶。咁咧就佢就话有啲视察啊，咁咧同居民握下手啊，咁啦。咁你当时有冇同佢见面？即系佢或者佢到当地咧，其实想做啲咩嘢咁啊？ 因为我啱啱我哋嗰次9点半嗰段时间都，我哋喺会场就准备同啲记者交代嘅最新情况，咁所以就冇见到阿邓处长，咁我哋都冇交谈到。 咁佢想即係去到長洲嗰度有冇咩特別嘅咩任務呢，或者即係佢有冇通知到你哋，其實佢點解突然間會出現喺嗰度？ 最終嘅長洲個警署個處長佢哋下屬都有通知我哋知道係處長嚟到，不過就冇需要特別我哋安排，咁知道佢都係嚟視察下嗰個環境同埋嗰個秩序嘅啫，應該都係。 咁係咪話希望有冇咁嘅即係原因，就想遊說你最後嗰個送神儀式嗰都不如唔好搞啦？咁有冇心咁樣嘅作用啊？佢親自 都應該都唔會有，因為我哋同佢當地嘅指揮官係傾呢個問題，咁就唔係我諗都冇需要去到傾到嘅處長。 好啊，咁咧其實最近嗰個遊客啊，我見到今日咧其實都幾多下嘅，即係去到長洲啊等等。咁啊，對於你個防疫啊，或者對於個疫情嗰方面，其實會唔會有擔心嘅？ 其實。可以講翻之前咧，因為大家唔知點解覺得長洲一個好好嘅社區，咁就算講翻3、4个礼拜之前咧，個疫情都好嚴峻嗰時咧，咁好多遊客咧，我自己見到咧嚟到長洲社區咧，就覺得好安寧咧，佢哋已經嚟到長洲就摸咗口罩，其實即係疫情嚴峻嗰時咧，我諗呢個唔係一個好嘅適當行為啦，因為喺疫情咧就都要戴翻口罩，咁可能即係大家都好中意長洲啦，佢哋嚟到長洲以周圍係我哋叫掃街咁樣，咁佢哋都即係戴口罩，佢哋都擔心嘅，因為始終大家知道，無論你邊個社區都好，個風險都好大咁樣，所以就希望可以，無論你喺長洲，就算呢一刻好似疫情可以放緩之下咧，咁大家都係遵守個防疫措施，就會比較穩妥啲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今晚同佢傾嘅咧就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嘅副主席何麗安嘅，咁我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賓語廣播係有關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嘅呼籲。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同大家傾緊嘅咧就關於長洲嘅太平清照，咁今日咧就上午咧終於決定咗要取消咗個送神儀式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參與我哋嘅討論，或者都今日到過長洲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我哋電話就18723111。咁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接聽咗，接通咗就係周先生嘅。周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好耐都冇打个电话上嚟自由风啦，都有10年啦。咁而家咧就呢个议题咧，我有啲想发表一下。 好啊，请讲。 其实呢个執行呢个犯罪令啊，嘅部门有好多嘅，包括 限罪令系嘛？你讲紧 系啦，限罪令啊。咁包括警务处同埋食环处啊之类咧，但系观乎而家警务处執行法律嘅表现咧。就往往俾人一个颇为偏颇，同埋有啲针对另一种嘢嘅目的去做嗰个限罪令嘅。咁其实就嗰 个限聚令主要咧个目的咧就系话避免个疾病传播，就因而引起呢啲相关嘅措施。但系往往而家警方咧就将佢引申到一啲聚集性嘅行为。例如啲人示威啊，去啲商场度唱下歌啊，表达下个人意见啊，就将呢个限聚令作为一种打压嘅工具。咁喺市民心目中咧，应该系有好多不满嘅情绪嘅。咁執行呢个限聚令，变相就成为咗警方嘅一个尚方宝剑去打压呢啲游行。 但系呢个限聚令都好清楚嘅，就系话应该系要有目的地去聚集啊嘛。即系如果按照呢个分别嘅话咧，就等于即系我哋早前咧有啲商场都再出现翻啦聚集。咁到底佢哋系咪有目的咧？或者警方系咪按照咁样去做咧？咁呢个就系一个争议嘅焦点啦。其实系嘛？ 系我同意嘅，但系呢、這个。法例的推行呢是先定立后审议、先实施后审议的形式。所谓有目的，其实有目的的聚集和这个防止疾病传染是不是有必然的关系呢？ 好，那麻烦了周先生，那我们先听一节的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录得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系连续5日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喺1037宗。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许树昌话：，如果而家至到下个月17号冇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显示疫情暂时受控，部分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或者可以提早稍为放宽，例如食肆最多6人一台，但系最终要由政府决定。一连4日的长假期开始，他认为公众有些抗疫疲劳，提醒市民尤其在人多挤迫的地方以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重新未有疫苗之前大家仍然要戴口罩。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同，又认为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强制市民在室内公众场所内戴口罩，否则会带来传播风险。今日是4日假期的第一日，不少市民外出，在旺角人流明显比平日多，大部分人有戴口罩。在波鞋街有市民说放假周围行下，认为街上的人流比平日多，又说本港连续5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因此不太担心，强调自己不会松懈。有带埋小朋友出街的家长就说担心人流多高风险，但是趁着放假想带小朋友出街玩，会做足防疫措施。民主党东区区议员张国昌的办事处被人淋红油，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警方在早上8:40接获北角英皇道万利广场的保安员报案，指出地库一个单位的玻璃门被人淋红油，警方到场之后肇事者已经离开。张国昌在社交网站说对这种恐吓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质疑事件是否跟近日处理一宗食物牌照的问题有关。警方说今年1月至2月的电话骗案有93宗，跟去年同期相比上升近20%，涉及金额上升40.5%至3200万元。而假冒官员行骗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手法，情况令人关注。警方在社交专页提醒市民切勿轻易相信来历不明人士的来电。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听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啦，暂时都系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咧，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都系好挤塞嘅。咁啊，反方向咧。浅水湾道去翻黄竹坑道啦，近住南湾道一段亦都系挤塞。咁喺九龙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亦都系塞，龙尾就排翻去松屋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罗福道咧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映月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市中心咧，都系车多少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白石台方向西贡，龙翔道龙翔中心方向观塘，葵涌道上呈祥道的支路去观塘，马鞍山绕道锦泰苑方向西贡，粉岭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世卫。世卫这个名字，世界卫生组织。First of all, it'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kay.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讲简写的，就是 WHO。WHO。那么怎么可以读得好一点呢？第一件事我们读过个 W 啦，我们好久之前已经讲过一次啦，就是 W, double 扔埋啦，跟住个 U 呢就是 W,W,W, okay? The WH, it's not H, but H, H, H, 先读 A, and then 加个 CH 音，而将整个 syllable 缩到好短，咁所以呢是 WH, WH,扔埋咧，通常我哋就系 W H W H W H， 再个 O 扔埋就 W H O W H O， and all the three words are linked together。咁连埋一齐读嘅 W H O the W H O the W H O the W H O。下次再见。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嘅。刚刚喺新闻之前咧，有位听众打入嚟讲到关于个限聚令咁，想做翻啲补充嘅。咁啊，观众听众讲到限聚令嘅问题咧，就是、个法例里边咧，其实限聚令系冇需要经过立法会审议咁，刊宪嘅时候就已经系生效噶啦。咁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就系有一个特辑咧，想同大家介绍下嘅。咁喺新冠肺炎嘅疫情之下咧，香港人同埋唔少亚洲地区人士都习惯咗戴个口罩嚟防疫嘅。咁但系世界卫生组织咧，以及啲欧美国家。 家咧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咧，就反而系唔鼓励呢个全民戴口罩抗疫嘅。咁啊，原因系点解咧？佢哋认为咧，防护物资嘅供应系有限啦，应该留俾呢个医护使用嘅。咁以及戴口罩嘅方法，如果系唔妥当嘅话咧，更加可能系会增加呢个感染嘅风险添。咁啊，到底呢啲咁样嘅即系东西方唔同嘅观点啦，对口罩预防流行病的睇法咧，點解會咁唔同咧？咁香港人又係到底應該點樣克服呢個世衛提出嘅種種問題咧？咁到最後啦，新冠肺炎疫情咧又會唔會令到各地咧重新審視，以及咧應用呢個全民戴口罩咧作為一個抗疫嘅手段咧？咁我哋嘅同事阿高福慧同陳浩之咧採訪同埋製作咗個專輯咧有關於口罩噶，咁啊大家一齊聽一聽。 今年一月尾，香港在新冠肺炎的疫症阴霾下，迎来大年初二车公诞。 恭喜发财！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按传统为香港求签。 恭喜车公大元帅赐签。 车公是宋朝末年的大将军，传说话他所到之处，瘟疫立即停止。 祈求车公是为香港是祈福。 但是零簽沒辦法令人安心。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在電話旁邊，你的會員那些還有沒有成人口罩賣？ 真的賣到沒有了。 眼見內地疫情爆發，香港人為了保護自己周圍搶購口罩。 香港又有兩宗確診，澳門又有確診之後，市民出去市面就搜購這些口罩的個潮就真的非常之厲害了。 有口罩，個個斬啊！買餸都冇買啊，整啲雞排隊先啊！ 今早排咗三四粒鐘啊，好難買。 而家搞到香港就混亂曬啦，六千盒口罩就搞到成個九龍灣癱瘓。 幾貴啊！嗰啲口罩買到啊，嚇死人啊！380蚊一盒，50個，唔知產地。 一罩難求，疫情之下奇貨可居，買到買唔到，牽動全城人嘅心情起伏。 買了咁多口罩翻嚟，每次開箱都好驚喜，好開心，真係口罩好似財富嚟噶嘛，而家變咗。因為變咗口罩附庸，咁一定興奮嘅，好似你出糧都興奮咁啦。 開緊箱呢一個後生仔叫 MC， 係一個普通嘅香港打工仔。今次疫情中，佢做得最多嘅一件事就係買口罩。 咁我手頭上呢盒 Medicom 係美國牌子，咁一定係靚嘅口罩啦。呢個大家香港人都識啦。呢盒日本大牌子100元啦，都係一個性價比幾高嘅口罩。計翻拉雲唔使1蚊隻咯，港紙。好多人唔中意戴口罩就係因為戴咗幾個鐘咧就焗住會有啲臭啊。我手頭上呢款 Smart Basic 口罩，佢個賣點就係會有薄荷香味，戴得舒服啲。前前後後買咗大概4000隻口罩，起碼都有10個8個品牌，每隻都可以試一下。試得多就知道邊隻係靚嘅口罩，邊隻係唔靚。 網上叫佢呢一種人做品罩師，意思係戴個口罩就好似品酒咁講究。 佢個鼻個鐵線咧係非常之受力嘅，所以你黐落個鼻嘅時候係非常貼鼻，就算你戴眼鏡咧，其實都冇咩霧咯。同埋佢個質地係比較絲質，好舒服，戴完唔會面有痕。咁我手頭上呢盒就係 ASTM Level One， 出入唔係好高危嘅地方係好足夠嘅已經。 MC 嘅網購記錄顯示咗佢首購口罩嘅心路歷程。 check 翻自己1月7日啊，已經喺美國嘅 Amazon 買咗第一批6盒嘅口罩。第二個階段咧就係真係香港有人確診啦，不同世界各地嘅網站我都去搜落。我其實每個網站都落過單嘅，一落可能佢要你買幾百個，咁我係幾千蚊咁樣落單。買了幾個月口罩，那個意義是安心咯，會有個安全感咯，起碼覺得自己有靚罩用，屋企人的健康得到保障。 香港人未必個個好似 MC 咁對口罩咁有研究，但係總會一罩傍身。香港民意研究所 由二月开始调查全港市民的口罩储备量，发现受访者储备平均够用25日，去到四月更加攀升到62日。病毒集港后，大家搭港铁、搭巴士，近乎全民戴口罩。究竟香港人是几时开始将口罩视为疫症中的保命符的呢？ 香港人经历过沙士，可能戴口罩这件事深入了他们的灵魂的了。 时间要回去2003年。 我哋見得最多咧就叫外科口罩，因為我做外科嘅。咁點解嗰個口罩叫外科口罩？基本上就係外科醫生先至會戴嘅口罩咯。 當時做緊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嘅何少偉記得，以前市民出入醫院同埋診所並唔會戴口罩，佢自己都一樣。 一般你話係護士會唔會戴咧，或者其他醫生會唔會戴咧？如果你問我咧，真係 N95 咧，我就去到沙士先第一次戴。 沙士即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同样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在2003年的春天，夺去299个香港人的性命。 过去几天呢，就有一批员工呢，就最初20多人到呢，他就是有一些上呼吸系统感染的症状。很多我们的同事呢，都在我们的A 病房入边咧就有工作同埋出入过嘅。 我最担心嘅就系个病源就唔净止系喺威尔斯，而系喺第度都有。 大批淘大花园医助居民集体感染非典型肺炎。 佢打电话俾我，佢话老公，我唞唔到气，大姑娘教唔到我唞气，我好辛苦啊！你可唔可以揾人嚟救我？ 沙士咧，的确系带俾成个社会好大恐惧。我哋未见过咧，一个传染病咧系会引致咁多医护人员染病嘅。 总感染人数中，医护人员占超过两成，有300多人。 跟足晒指引嘅时候咧，我哋嗰十几个医疗人员一样系染到。 我唔知道我哋要忍到几时，要几多个同事死先够啊！ 其实我自己都系带住 N95 去探一啲已经染咗病嘅同事啦，咁我都冇谂住即系自己都会染病。 沙士当年阵前染病，何少伟回想，可能是因为口罩戴得不好。 咁我都一定系要承认咧，当时我哋嘅认识不足啦。你喺除个口罩，或者你讲讲下嘢，个口罩露咗个鼻，你又下意识咁样去掹翻佢上去啊？又或者系你系咪有即时洗手洗足20秒，跟住咧，然后先至开始即系掂个面啊？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希望大家经常洗手啊，系咪？亦都有好多短片教大家点样洗个20秒啦。 勤洗手，戴口罩前，除口罩后要洗手。 彻底清洁先可以减少疾病传播噶。 提高警觉，防疫抗炎。 2003年，政府制作一系列公共卫生宣传片，埋下种子，17年后生根发芽。 就好似我哋睇翻一啲外国政治家行出嚟，咁我哋而家识讲啦，点解米尼歪情嘅？点解调转咗带嘅？点解个鼻露出嚟嘅？咁因为我哋就系经过惨痛嘅教训啦，即系沙士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喺度积累紧经验。 学识正确戴口罩嘅背后，系呢一段历史改变咗我哋嘅集体意识。 行为嘅嘢咧，其实我哋就系最艰难噶。你话系用钱买嘅嘢，我买个口罩，我戴咗佢啊，咁就好似即系大家即系觉得容易做。 何少伟相信新冠肺炎就好似当年嘅沙士，会大大推动防感染嘅科研工作。其中一个例子是西方国家开始学习亚洲的全民口罩抗疫策略。 咁有时有啲嘢你都要信吓，譬如好似东方啦、中国啦、香港啦、台湾啦，好广泛戴口罩嘅。咁我哋嘅疫情的确系控制比较迅速。就算喺西欧里边咧，有两个国家系突出嘅，一个就系奥地利，一个就系捷克，力排众议就话我哋系要你每个人要戴口罩，跟住佢哋嗰个确诊人数系慢慢少。咁呢啲嘢有时就唔道理唔顺啦。 沙士教识咗香港人戴口罩， 鄰近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內地、日本、韓國，都因為 SARS 和其他疫症的經驗，新冠病毒一到，隨即戴口罩防疫。但是沒有經歷過 SARS 的西方社會就沒有這個文化，一場疫症凸顯東西文化差異。 Your Corona! Man sprays a subway rider who is Asian. Racially motivated crimes inspired by fear over the coronavirus. 隨著疫情擴散至全球，針對華裔的歧視悄悄滋生。黑眼睛、黃皮膚、戴口罩的人成為欺凌者的目標。 I'm Rachel， 是英國的一個留學生，目前是 year 2的。有一次我放了學，自己戴著口罩回家，走到一半的時候，覺得好像總是後面有一堆人，你好像跟著我。另轉頭望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掘著我，然後在那裡叫 Chinese virus， 中國病毒，你是不是有病啊？其實是挺害怕的。用戴口罩来分析你是什么人，见到你戴口罩，你望落去似一个 Chinese， 他们就开始有点嬲，就是你们带了一些病毒过来啊，怎样怎样。其实经过这次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戴口罩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你不知道人会怎样看你，甚至乎会不会有这些这样的事件重演，其实都没有人会知道。 你所了解咧，喺英國，譬如話啲中學咁，佢哋上堂而家戴唔戴口罩？ 其實我啱啱先 send 咗個 email 俾300多間中小學，我就同佢哋講口罩係你當係我哋嘅文化，就算你哋嗰邊唔覺得呢件事係緊要，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尊重我哋呢個文化咧？ 我女其實喺英國讀緊書嘅，上堂唔准戴口罩啦嚇，佢要醫院實習嘅。老師講到明，醫院裏邊都唔准戴口罩嘅，你要嚟到係俾到表情俾人睇。这个是一个很没礼貌的一个做法。 对于由香港移民到澳洲的护士 Joyce 来讲，戴不戴口罩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我的老闆见到我戴口罩之后，他就走过来叫我不要戴口罩了，怕呢这样是会是引起其他人的恐慌。 There's no need to argue 咁我咪取咯，咁佢一走開，行轉背咁話我咪自己戴翻咯，因為我覺得係要同病人係埋身接觸噶嘛。 除咗歷史因素同埋文化差異 ，Joyce 同佢嘅上司之間對科學仲有不同睇法。 佢哋認為咧，你嗰個口罩有細菌，戴住嗰個口罩咧，由一個病人然後去另外一個病人嗰度咧，會有機會惹到另外一個病人感染咁樣咯。同埋佢係話你個口罩咧戴咗兩至四個鐘咧都係會濕咗啦，變咗唔乾淨啦，所以戴咗都等於冇用嘅。我係好唔認同佢話啊，你病先至戴口罩啦，20% 嘅人係冇症狀，咁你埋去照顧病人點知你其實有冇中到招咧？咁你有可能傳染俾其他人噶嘛？啲人咧真係好固執，講亦都唔聽，係好信嗰啲權威啊、WHO 啊嗰啲咁嘅指引。 There is no specific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wearing of masks by the mass population has any particular benefit. In fact, in the misuse or wearing a mask properly, or fitting it properly, or taking it off, and all the other risks.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出嘅指引，只有病人同埋要照顧病人嘅醫護先至要戴口罩，冇病徵嘅人唔需要戴。世卫担心全民戴口罩可能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令人忽略手部卫生和社交距离，而穿戴方式不正确反而会增加感染机会。 同一个问题其实就看到两个不的处事方式。 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陈家雄 面对这个问题，即是口罩本身是一个滋生细菌滋生病毒的载体，亚洲地区就决定了去教人怎样正确使用口罩。 マスクの表面はウイルスがつい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 咳嗽呢要记得捂嘴巴戴口罩洗手，小朋友都知道了吗？ 知道。 咁但係西方社會，佢唔覺得佢哋可以教育到個民眾，同時做好多樣防疫措施。 陈家雄在国际流行病学期刊发表文章，指出香港人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因为广泛戴口罩，将冬季流感季节缩短超过一半，而全民戴口罩亦都会提高公众的警戒性。 自从在2003年 SARS 一疫之后，其实它是一个集体抗疫的象征。社区广泛有人戴口罩的时候，不但不会令到人因为戴口罩而松懈，反而会更加帮助到大家提高警觉。问香港人十个不会有一个说我戴了口罩就无敌，但是你去英国可能会十个有三个人说只要我洗手我就无敌，我就没事了。 Medical masks must be prioritized for health worker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response. 世卫不鼓励全民戴口罩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不足。他们认为口罩应该优先留给医护使用。 The mass use of medical masks by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ould exacerbate the shortage. 我就不是太认同这个讲法。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个购买力啊，货物的来源啊，都是跟市民大众很不同的。没有足够的个人保护装备呢，并不是因为亚洲地区的市民去买了口罩或者买了防疫装备，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失效，没有预早去做这个采购。譬如好像台湾那样，它几个星期之内就由全世界排行第三的口罩制造商变成世界第二，可以捐口罩捐防疫装备去欧盟、美国、澳洲等等。我们说的是互相帮助共同抗疫的这个心态，而不是说国家自扫门前雪。最嚴重的疫情發生的將會在非洲，將會在落後國家，將會在印度。以發展國家，他們做完自己門前的雪，解決了自己的疫症，只是一時三刻的事來的。如果他們不理其他國家繼續爆發，因為人口流動，其實終有一日他都會帶回那些疫症去回自己本土。長遠來說，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香港的经验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世卫专家小组在四月初表示留意到香港的研究曾经检讨有关口罩的指引，虽然结果不变，但是就建议各地以风险为本，评估是否执行全民戴口罩的策略。 Coverings to prevent coughing and sneezing project is not a bad idea. 而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亦都更改立场，建议国民在公众场所戴上布口罩。 The mask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a voluntary thing. You can do it. You don't have to do it. I'm choosing not to do it. 目前仍未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全民戴口罩对于预防新冠肺炎是否有用。各地是否应该跟随香港的做法呢？ 目前科学证据就是不是说戴口罩没用，而是说戴口罩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是应该推广在大部分地区，再纠结于到底它是不是有完美的证据去证明那个疫症影响已经太严重。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十个八个月去看一个简单的口罩有没有帮助去保护你。 疫情一日未结束，争论相信仍会继续。 大家勇敢新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多谢你，香港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守护了我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我是大城小事北京的节目主持人招炳恒，炳大叔，彼此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抗疫有想法。星期一至五晚上， 手下留情。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汤小星汤博士。咁呢我就觉得呢其实即係口罩即係个辅助工具嚟嘅啫。其实呢大家喺呢个疫症期间呢其实最紧要保持一个健康嘅心境啦。同埋呢可以呢係做一啲清洁嘅措施帮助自己呢係洗多啲手啊或者唔好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咁其实呢对于个防疫呢係仲更加有效嘅。喺呢啲艰难嘅时候呢我哋更加应该呢係同即係身边嘅人呢去分享多啲嘢。多啲关心自己屋企人呢尤其是大家喺呢个 home office 嘅时间呢会更加多时间相聚。希望大家可以度过呢一段艰难日子啦大家开开心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翻嚟啦，咁今日咧就系啱倾咗咧就系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咁今日咧就系佛诞假期咧，就其实好多人都趁咗机会咧就即系出去行下唞下气咁样嘅。呢度睇翻咧就新闻嘅时候个电视影像嘅片段咧都相当多人啊，街头人头涌涌嘅。咁今日咧有我哋嘅评论员黎恩豪亦都喺度噶，黎恩豪你好。 系陈景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我哋今日讲紧咧就系即系好多人咧，其实好似即系对呢个限聚令啊或者等等啲限制，好似都慢慢个意识都松懈咗好多啊。咁啊，黎恩豪你今日点啊？有冇即系朝早都会出下去或者去一啲其他嘅郊游地点啊？ 我今日都冇啊，其实都即系都系有自己事忙，咁但系都晏昼都即系去过即系屋企附近嘅即系商场都睇过，其实真系人头涌涌嘅，即系比过去几个星期多咗好多市民。咁都即係出咗嚟，即係去即係消費啦，去食飯啦，咁都開始都見到咧，其實都有開始有一啲朋友咧。都可能少少鬆懈啦，就真係口罩都冇戴到啦。 嗯，係啊，咁嗱，我一陣間咧就六點半嘅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傾一傾咧，關於咧就係一啲嘅，譬如話戲院啊、健身室等等咧，會唔會有機會可能先係復業咧咁樣？因為大家咧就正如你講啦嚇，咁啊好多人即係而家都開始覺得即係蠢蠢欲動噶啦，即係覺得嗰個疫情咧，因為連續亦都係第五日啦，已經係有零確診嘅個案啦，咁啊大家係即係有啲鬆懈咗咁，但係都當然咧，亦都個疫情咧反映咗咧，真係都舒緩咗啲啦。咁有好多人咧就開始討論緊咧，到底係咪應該某啲措施係要放寬啊咁樣嘅？咁黎恩豪你自己嘅觀察咧，或者你覺得咧，即係到依個地步為止咧，咁其實有邊啲措施係可以考慮咧，或者係即係如果我哋要討論呢件事嘅時候啊，到底應該仲要考慮啲咩因素咧，或者係傾向於比較謹慎啲啊，還是係要比較即係繼續執行，要耐啲再觀察耐啲嘅時間呢？ 嗱，我諗我哋都即係記得翻，其實即係早一兩個月嘅時間都。即係有專家都提醒，就係話其實即係除非即係係連續即係14日甚至連續即係20多日係零確診嘅時候咧，先至即係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去放寬一啲嘅所謂即係同公眾聚集或者係即係消費商場等等營業嗰啲嘅安排。咁但我都睇到咧，即係政府其實係好彈性嘅，因為我哋知道上個星期都中學文憑試都開考咗啦。係 啊， 咁而即係有。都對於食肆嗰個嘅規定都開始放寬啦。咁我哋睇到其實我諗最緊要嘅而家就係政策係咪一致，亦都係俾到公眾嘅信心，係政府真係以即係公眾衞生為本咧。我哋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即係譬如講限聚令嚇，即、係、一方面就係我哋睇到即係呢個限聚令似乎喺早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即係維持社交距離嘅需要，但我哋睇翻實際執行上邊咧，其實有好多地方。執法部門咧，其實佢都唔係好完全按呢個限聚令去做，甚至咧俾人有好多嘅疑，覺得佢係借故攞嚟咧，係去即係限制或者係去。 阻止市民咧去繼續去即係去表達佢嘅政治訴求。咁、我諗呢個政府係要嗱，亦都好清楚嘅，就係要清楚話俾公眾知道，如果要放寬嘅話，究竟係選擇性放寬定係一致性放寬？咁、呢個係先至係俾到公眾嘅信心。 嗯，系啊，我哋其实寻日自由风都有倾过咧，另一个话题咧就话到底政府喺而家个限制咧，强制检疫嗰方面咧，其实都放宽咗嘅。咁有两类人士咧，就包括咗一啲跨境学童啦，同埋就一啲咧就话有商务需要嘅人士嘅。咁啊，呢个讨论咧都系翻头先最基本个啦，到底你系希望能够个防疫措施继续系要守多一段时间，真系确诊晒，即系确定晒冇即系新嘅出现噶啦，有阵时咧系可以系逐步放宽咧咁。咁其中，你剛才提到的限聚令咧，當年其中一個都幾受爭議噶。咁一陣間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傾嘅咧，其實都係同呢方面有關。咁希望大家留意，有興趣可以參與個討論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先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连续五日新型肺炎零确诊，亦都系连续十一日冇本地个案，累计个案维持1037宗，仍然有188人留医，当中4人仍然危殆。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如果本港至到下个月17号再冇本地确诊个案，显示疫情暂时受控。部分社交距離限制措施或者可以提早稍為放寬，例如食肆放寬每張桌限坐至到6人等。他又認為市民有些抗疫疲勞，提醒要戴口罩。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亦都提醒市民不要鬆懈，政府應該考慮強制市民在室內公眾場所和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戴口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说，香港连续几日零确诊是守得住疫情，透过政府近3000亿的支援方案，香港或者能够撑得过经济寒冬，但担心香港经不起不断的政治摧残以及死灰复燃的暴力折磨。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多项活动包括包山嘉年华、飘色巡游、抢包山等都取消。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朝早到长洲巡视，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原定今朝早举行的送神仪式，考虑到限聚令临时取消。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感到失望。到长洲的人下午明显增加，大街逼满游客，年年都大排长龙的平安包店今年亦都有市民排队，有市民说会跟传统习俗买回个保平安。负责人郭先生预计今年的生意额比去年少大约30%。有长洲居民形容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太平清照。新渡轮表示，截至下午5点，往返中环和长洲的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42%。一连4日的假期开始，郊区和市区人流明显增加，前往热门郊游地点的交通工具大排长龙，去大屿山塘福和大澳的巴士站有过100人排队。在东涌港铁站外，很多人转乘巴士往愉景湾、大澳、昂坪等地点郊游，部分人没有戴口罩。有一行5人去大澳的市民说，每日困在家里很闷，趁着假期出去行下。有4人约埋去远足，他们说会保持距离。南韩总统府高层话，韩美防卫费谈判仍然进行紧，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南韩同意分担更多防卫费。韩联社引述青瓦台核心人士回应，在一切谈妥之前，可以话任何协议都不成立，这个是谈判的基本原则。又拒绝回应会不会透过采购更多美军武器的方法作为提高承担份额的方法，话谈判仍然进行紧，具体内容不宜对外公开， 似乎暗示双方仍然有分歧。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图加强对南韩的施压，造成既定事实。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听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大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大城小事的韩国主持黎慧欣。话在我们身处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胜过这一场的疫症。我们并不是独自抗疫的，各位香港人开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風回嚟啦，打算咧傾下咧，就因為連續有五日嘅零確診啦，咁我哋咧就會傾下咧，到底係咪應該係考慮咧逐步重開一啲公共設施咧咁。咁今日同我一齊討論嘅有我哋嘅評論員啊黎恩豪啊，黎恩豪你好。 系陈先生你好，听众大家好。 系啊，咁我哋喺讲开咧，就话即系可能大家都开始考虑下重开一啲即系公共设施啦。咁我哋不如简单睇一睇翻咧，最近咧政府都有啲措施又开始放宽咗噶。咁啊，由政府上个礼拜咧4月21日宣布咧，就系限聚令同埋娱乐场所嘅停业令咧，就会再延长嘅，去到14日嘅。咁啊，原定本月23日咧就到期啦，而家延长到咧去到5月7日嘅。咁所以好多措施咧，再重新呢个检视。会不会再重开呢，就是个限期就是5月7日的了。就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都讲，就所有防疫措施都有时限的，政府也要因应这个疫情一时放一时收，松紧就不是完全百分百的科学，要考虑一些公共卫生经济影响和市民的承受程度的。其实经济影响这方面都几多国家都是看着这个因素的，因为大家看到美国都是，即是特朗普一直讲都希望盡快啲州份能夠重開，就係咧恢復翻經濟活動咁樣。咁到底咧，我哋喺個控制疫情啦，同埋呢個重開一啲公眾設施，同埋喺經濟恢復經濟嘅活動等等之間咧，係應該點樣平衡咧？咁我哋不如咧就請一位嘉賓同我一齊參與討論啦嚇。咁啊，電話機旁邊嘅咧就係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 啊，主持你好， 系你好，我哋仲有评论员黎恩豪一齐噶，我哋吓。 啊，梁生你好， 系啦，我哋咧就梁志超话啱倾开咧，就系政府最近咧都陆续嘅公布咗啲措施噶啦，即系有一啲嘅限制咧都松咗少少噶啦吓。咁啊喺而家咁嘅形势之下咧，你觉得个条件咧，即系话开始系可以检讨，譬如话某一啲嘅处所设施系可以放宽噶啦，得唔得咧？咁样啊，梁志超，你觉得从一个医学界嘅角度嚟讲咧，而家条件具备未咧？ 其实因为我哋其实都有一段长时间咧冇咗个本地嘅个案啦，咁同埋我哋香港做个筛检，有啲社区筛检都不断做紧咧，都发现唔到有啲即系话搵唔到传播源嘅本地个案，都有一段时间噶啦。除咗话有一个嗰、那个即系机场嘅地勤嗰、那个啦，但系嗰个都好早发病咧，嗰、那个4月6日，同埋可能都系同啲航机有关嘅。咁变咗，其实喺而家咧，反为应该 唔好拖得太耐啦，你早少少逐樣嘢恢復，而喺恢復嘅情形呢就仲要小心睇下本地嘅傳播有冇受影響。因為其實我哋要恢復呢，其實都基於一個假設，恢復咗呢樣嘢入面呢冇影響到我哋個本地傳播有問題，咁你要一路恢復一路監察嗰實際上發生嘅情況，然後決定下一步點做。如果你係拖太耐呢，你根本上就令到你乜都做唔到，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就話其實應該都早啦。你而家開始個公務員復工啦，呢樣啱嘅。咁其實醫院入面啲嘅非緊急服務咧，盡早恢復啦。咁你其實一路都會監察住整體嘅疫情嘅情咧，跟住再睇下有啲比較冇咁高風險嘅，你可唔可以早少少俾佢咧？啲戲院啊，其他啲大家仍然戴口罩嗰啲，其實啲問題真係唔大喎。講真，即係嗰啲又唔係我哋以往又唔見過爆發。其實我哋而家就最主要有兩類型嘅，我哋一定係要小心處理咧，就係話一類型就我哋以往見到爆發成日出現嘅冇戴口罩嘅啲餐飲啊、酒吧、卡拉 OK 嗰類啦。第二類咧就係太多人聚集嘅，因為大家其實唔好諗，即係唔好睇少個人多聚集嘅問題。嗱，你兩個人咧，其實入邊咧，個風險係咩？一個人就冇風險，唔會自己傳俾自己。兩個人呢，個傳播源嘅機會是打一個係傳播源呢係兩倍啦，傳俾另一個咁咪一倍得兩倍啫。但一百個人會點呢？一百個人之中呢，是但入面有一個傳播源嘅機會呢就係一百倍，可以傳俾另外99人。個風險呢就變咗增加咗9900倍。咁其實入面呢嗰個人數太多啲聚集呢，嗰啲係仍然要控制，唔戴口罩嗰啲咧，就要睇有咩辦法係增加佢嗰個服務中間嗰個安全嘅措施。我諗係要諗啦。咁其實都可以陸續咁樣將一啲冇風險嘅放鬆，有一局部風險嗰啲就係會慢慢睇有冇可以改善啦。你口罩嘅問題喺餐飲行業，太大型嘅餐飲啊、大型嗰啲嘅婚宴啊、大型嗰啲活動啊、宗教活動咧，其實而家都仍然唔建議，因為嗰啲入邊產生嗰、那個風險是大得嚟，容易引起一個大型的爆發，那些就不得啦。咁同埋我哋應該先做好本地先，然後先做啲跨境嘅。而本地入面咧，有邊個風險係相對會高咧？反而係復課，因為牽涉到學校咧，其實學生嚟住唔同嘅家庭，咁亦都大家嘅人數，一間學校入面可能有接近成千個學生喺唔同嘅年級，咁變咗喺復課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小心處理咧，係要監察嗰陣時候咧，學校入邊有冇啲人缺勤啦？缺勤嗰陣時入邊咧，係可能如果係多嗰陣時咧，係要做測試嘅。以往淨係做流感咧，其實而家要做埋嗰個新冠肺炎嘅測試嘅。咁同埋就係話，我哋都要喺復課嘅時候咧，係監察整體嘅情況，係冇事先，然後先至考慮入邊咧。是在那個邊境的我們的跨境學童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幾樣一起做呢？你發現問題的時候不知道哪裡出事呢，你是沒得控制，如果你逐步做呢，你知道哪裡出事的時候呢，還很快可以呢做出修正啊，加緊那邊的步驟，減少會有機會是再大型爆發呢，你就不用經常走回轉頭。如果你全部一起做咧，突然之間出事，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咧，就要由頭從頭起步咧。你咁反為仲拖到嗰、那個，即係話你嗰個放鬆復原嗰個係會令到佢太慢啦。咁就即係我都會覺得話，你係與其係要真係話要等幾多日咧，就嗰啲低風險嗰啲盡早做啊，根本上唔需要等，因為等嚟都唔會話有一個好重大改變，因為呢個病咧。有兩樣嘢而家越嚟越知道嘅，嗰、那個隱形傳播可能係佔咗個幾大嘅部分，同埋一啲冇病徵嘅病人都係可能係一個多數，甚至乎絕大多數。第二樣嘢，個病毒會殘留環境一段時間，咁變咗咧，我哋其實集中嗰個控制咧，就係話一啲嘅冇病徵嘅病人入邊咧，我哋都係要小心。咁變咗咧，就係話我哋入邊。一定要在個社區監控，我哋恢復嗰時候都仍然唔能夠放鬆嘅，一樣都係要做個監控，一路恢復嗰時喺度監控嘅情況，睇有冇事。 就要防止呢啲咁嘅隱形傳播咁樣啊！ 係啊，因為呢度反為係重要嘅一點係。 係黎欣浩，你都想問一下嘛？你不如你問你個問題啊！ 係啊係啊，我諗阿梁宇超，其實我頭先你都提到一個所謂即係跨境嗰個問題咧，你自己評估即係第一啦，即係你自己評估其實而家政府 即係局部去放寬，即係啲跨境嘅即係人流，包括係即係跨境嘅學童啊，同埋係營商嘅人士。其實即係你評估呢個會對喺未來一個星期，即係嗰個疫情會有啲咩影響係會出現嘅？ 嗱，我就唔希望佢係短期內嚟到立刻放寬啦。嗱，我哋放寬香港本地呢啲嘢咧，係基於一個考慮咧，我哋認為個本地傳播源係受到基本控制。如果我哋要放寬跨境咧，其實都要睇話兩地個基本嗰個傳播係受到一個控制。咁其實國內入邊咧，其實佢係呢個五一黃金週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一個自然實驗啊。點解咧？因為佢有大量人流開始產生啦。如果佢五一黃金週之後七至十四日係冇產生咩入邊特別問題，佢哋自己個排查入邊咧見到個個案係越嚟越低咁樣咧，嗰陣時候我哋先至會有所謂一個比較好啲嘅，即係話係個基礎咧，係傾即係大家點樣放寬兩地嗰個交流。咁至於你話好局部嘅極少數一啲嘅所謂商務客咧，而佢真係需要不斷來往兩地嘅。其實你喺入面開廠，你唔係成日走嚟走去嘅。講真，你標時者係自己走出十一段長時間，未必一定兩面走嚟走去。如果你真係能夠證實到你真係需要兩面走嚟走去嘅，咁其實你用特別嘅機制逐個搞咯，逐個申請咯。 其實講到依一點咧，梁子超話，因為尋日傾過咧，其實有啲商界嘅朋友都講咧，佢話即係如果你內地咧，你入境就都係要強制你嘅14日嘅檢疫嘅話咧，你其實即係香港呢邊放寬咗都冇乜用喎，因為上到你都係一樣要有14日嗰、那個。隔離檢疫噶嘛，咁依個係咪要同內地都有個配合，先至可以即係解決到呢個跨境呢啲？ 因為呢啲跨境咧就一定係雙方噶啦，你驚人，人哋都驚你嘅啫。咁誒兩邊都要交代，咁變咗其實一樣，因為大家都要對自己社區交代，咁呢樣嘢亦都理解嘅。咁變咗你最緊要都係話兩邊做好你自己嘅防控，然後先至可以即係同人哋講。即係究竟你可唔可以放寬？同埋你放寬得嚟都係話，你真係有絕對需要咯。你冇絕對需要嘅，其實你講真，入邊如果你有一部分人嘅係上上面工作嘅，長期住喺上邊嘅人都大有人在啊。咁變咗其實入邊你又未必需要。譬如你公司係分兩批人咧，一批人喺上面做，一批人喺下面做嘢都得嘅喎。好多唔同嘅處理方法。其實都可以解決呢個問題，但當然，如果當兩地嘅條件成熟啦，大家都對大家防控有信心嘅，咁自然然你開始講呢兩邊放開其他啲嘅檢疫安排，大家容易做啦。譬如好簡單，我哋同澳門入邊嘅，如果大家講得掂嘅，早啲開始得咧，大家入邊嘅其實疫情分別唔係太大，咁大家亦都唔使話太特別嗰、那個。咁有啲其實都係睇兩地你能夠係成熟嘅，你可以睇。而我哋跨境學童咧，由於佢哋嘅來往太頻密，人數亦都多，你淨係靠啲測檢啊嗰啲咁咧，其實都完全唔能夠絕對即係保證嗰度本身冇問題。因為學校一個好大型嘅跨家庭網絡嚟嘅，如果嗰度有個案發生咧，其實可以令到嗰個情況係急速惡化。咁變咗嗰度咧，我自己覺得就話你一定要自己本地復咗貨先。國內已經開始慢慢復貨啦，我哋 先至再做一啲跨境嗰部分， 然後先至再睇跨境嗰部分又點，咁變咗你唔好打亂你自己個部分。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變咗你突然之間開始發現一兩個個案時，你唔知點處理，你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嗰陣時候咧，你仲可能令到大家對呢啲咁嘅信心咧，仲係有衝擊。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就話啦，你放鬆咗本地嗰啲。而令到你自己有信心，人哋都對你有信心嗰陣時候，兩邊可以傾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直情兩邊都豁免，一齊對等咁豁免，咁你啲商界嘅你可以真係上去啦。但就算咁嘅情形入邊，我哋都唔鼓勵大家冇必要周圍走嘅，因為始終喺個交通網絡上咧，仍然都有一定嘅風險，太頻密嘅交通。咁只不過我哋啲學童咧，我哋有陣時真係冇辦法，因為亦都有大量嘅係要跨境落嚟，但佢哋係點樣安排啲旅程啊？點樣小心啊？同埋我哋個監控咧，我哋容許嗰陣時候咧，都係要真係睇睇兩地嘅疫情，係要基本真係受控先，然後我哋先可以考慮嗰樣嘢。 梁志超，你啱提到咧，就話即係仲會擔心有啲隱形傳播同埋一啲冇病徵嘅病人啦。咁其實亦都有啲人講咧，即係而家雖然已經係第五日啦，即係已經冇呢個個案啦。咁頭先你都提到啦，上一宗嘅本地感染個案咧係四月十九號啊，其實四月十九號。咁啊， 我病係四月六號嘅嗰宗。 哦 ，OK， 咁我哋咧就覺得好似安全咗啦。咁但係咧就 呢啲隱形傳播可能隨時都會有爆發，同埋咧即係突然間就會有觸發另一場或者第二波嘅。咁其實呢方面我哋應該係要做啲乜咧？即係點樣唔可以話即係要放鬆咁樣咧？ 嗱，國內就做緊啲所謂嘅大型嘅排查啦，譬如有啲高風險群組，跟住揾到過往，跟住就連佢所有啲好接觸過嘅人，同埋跟住住緊社區啲做排查，嗰去見到一紮呢啲隱形傳播啲。我哋香港而家咧就靠我哋啲普通科門診，同埋喺啲私家醫生度做緊嘅篩檢，即係話有任何輕微病徵嘅病人入邊，我哋都會做篩檢，咁又睇佢哋入邊有冇新冠肺炎，就託賴咧過去嗰兩三個禮拜我哋見唔到呢咁嘅個案。咁但係入邊呢一個係一個社區傳播嘅指標，我哋唔能夠淨係睇我哋報到嘅數字，一定要主動去做一啲呢啲咁嘅篩檢，又睇見唔見到病人，又先知。當我哋開咗學之後，入邊咧。如果學校有咩特別嘅學生啊，或者特別一啲高危嘅組別咧，或者兩地成日來往嘅人入邊，我都要當佢高危組別。如果佢哋係有任何病徵咧，我哋喺呢啲篩檢度咧，都會係優先同佢哋做，睇佢哋會唔會發現個案。如果學校有任何嘅一啲嘅有啲人群組咁樣係要缺席嘅，因為呼吸道嘅毛病或者係其他肚屙或者特別嘢咧，我哋都要做一個即係話係一個群體性的一個篩檢。而係睇嗰度有冇事，因為你一定要預早發現佢啦。你就算真係有爆發，我哋如果係早一個月可以發現到佢爆發，立刻發現到個疫情控制，佢係易過你一個月後先慢慢。 即係盡早檢測啊，做好個預防啦、啊。咁 你一定要知啊。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林志超啊，因为个时间关系咧，就我哋唔该晒你先。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嘅。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咧就疫情慢慢放，即系已经都缓和咗啲啦。咁到底系咪应该时候可以考虑咧逐步开放一啲公共设施咧？咁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打嚟自由风咧倾下，发表你意见嘅电话咧就18723111。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五一黄金周以往都是旅游旺季，疫情冰封旅游业，香港又怎样应对新型肺炎下的旅游寒冬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分享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肺炎的情况，我们的形势是不是真的好转了？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 回流潮引起那个本地的爆发呢，基本上是受到控制的，但那个疫情有没有改动都是要小心看看，因为五一长假国内很多的旅游有大量的旅客是流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係傾緊咧，就係關於疫情放緩之後咧，係咪可以考慮逐步呢個重開一啲公共設施嘅咧？咁今日我哋有評論員阿黎欣豪嘅，黎欣豪，你係咪想做啲補充添啊？啱啱頭先我哋傾完同阿梁子超傾咗之後。 是啊，我想阿梁子超其实刚才都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咧，其实政府即系如果再唔去慢慢逐步去放宽翻一啲即系现时嘅措施咧，其实都即系会有个进退失据嘅情况。咁而我哋睇到其实过去即系呢几日啦，其实即系连续四日系零嘅零确诊，而连续十一日咧系冇本地嘅个案。咁其实系都睇到个迹象，就系个疫情咧系。短期內其實是有一個受控的情況，咁而但係效果上面，我哋睇到就係即係政府喺用限聚令係去即係所謂透過執法部門係去掃蕩一啲嘅即係商場嘅活動，又或者係一啲即係酒吧嘅運作等等咧，其實都會俾人睇到政府似乎係想繼續延長呢啲嘅即係限聚嘅措施，而個目的咧唔係純粹為公共衞生。咁我諗即係政府點樣去告訴公眾，即係佢哋嘅考慮唔係有一啲政治考慮咧，咁我諗呢個係要盡快係俾公眾知識，而唔能夠純粹係即係去迴避咗呢個問題，而繼續喺未來嘅日子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眾活動。咁聽日都係五一勞動節，咁亦都會有一番嘅衝突，咁大家都唔會想即係繼續去即係俾啲衝突係基於大家嘅即係不信任而繼續發生。 嗯，系啊，咁我而家倾紧嘅咧就关于个疫情开始放缓之后咧，系咪可以逐步开放一啲公共设施同埋一啲限制令咧？咁咁啊，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可以表达你嘅意见咧，都可以分享下你睇法嘅。咁好啦，咁啊到呢个环节咧，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同你倾下咧，就系、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嘅运动公关啊，邱益忠嘅，邱益忠你好。 你好 ，我哋呢度傾開咧，就關於個疫情咧，就慢慢都好似都有啲受控嘅跡象啦。咁啊，大家都討論緊咧，到底有啲咩設施啊，咩場所咧，可以慢慢放寬嘅。咁你嗰方面咧，就一啲即係健身中心啊，或者即係依個運動界嗰方面咧，好似都有啲意見啊。咁你而家初步咧，你哋個諗法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訴求啊？ 係，其實咁樣嘅，而家咧香港咧健身同運動場地咧就大概1000间左右嘅，咁其實當中一半咧其實個尺數咧係1000尺至3000尺左右啦，咁所以反映翻就係話其實好多老闆都同我講話，Gordon 其實咧有陣疫情即係關閉令開始之前咧，其實佢自己已經 cut 咗啲 group card 噶啦，因為啲中小型咧即係講1000尺嗰啲地方咧，其實喺同時間有嘅人流咧。是一个教练对一个客嘅啫，或者最多是一个教练对三四个客，咁佢都话因为惊多人聚集啦，咁就所以 cut 咗 group card 剩翻一对一噶啦，咁变咗佢都话如果你42日关闭令起度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冇咗收入去交租啊，都几惨，因为可能如果佢哋老板交租，可能由最少3-4万起到过100万都有嘅，咁攞个中位数咧，其实个租金系应该系50000蚊至20-30万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会唔会话有机会放宽啊，或者有啲即系措施我哋可以 follow 咧，咁可以做得到咯。 嗯，咁其实而家嗰个情况咧，系所有即系关于啲健身中心啊，呢啲等等都系关闭咗嘅噃，系嘛？即系你哋而家系完全唔可以开噶嘛，系咪？即系喺呢个停业令里边。嗯，咁嗱，你而家留意到啦，譬如话有啲包括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啦吓，即系林正财都有公开啲讲过啦，个例如咧，譬如话有部分可以考虑嘅，譬如戏院或者系健身中心咁样，咁但系健身中心里边咧，始终都系一个人聚集多嘅地方啦。咁你哋嗰度点样考虑呢个问题咧？即系如果人多嘅时候，可能又会有一啲风险嘅，其实。 其實反而我自己過去3年都做咗啲研究，關於健身行業啦。其實我覺得大眾咧對我哋健身行業仲未話好大了解啊。首先，健身同運動場地咧係包括啲咩咧？連鎖店嘅健身中心，跟住非連鎖店啦，然之後瑜伽中心同普拉提中心嘅，即係好多種嘅。其實大家大眾對健身中心嘅印象就係話，同時間可能有幾十個至到百幾個人入去一齊做運動，因為依叫會員制啊嘛。第一地方咧係講緊過10000尺。15000尺或者20000尺先會有發生嘅，咁我頭先都講啦，業界其實而家大部分多於一半啦，其實都係1000尺至3000尺左右，其實不嬲人流咧就唔係多嘅，但係可能始終我覺得可能業界同政府都有即係少咗個溝通嘅渠道啊。其實我自己個人就有前年開始啦，都可能有去立法會啊，或者同海關或者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嗰邊都有傾過偈嘅，即係將業界個情況話俾佢知，但係可能今次。推出禁制令嗰班同事咧，未必即系政府同事咧，就未必知道呢啲数据咯。咁如果可以知道呢啲数据，你制定嘅措施会更加有效嘅。 嗯，系阿黎欣浩，你系咪都想问一问？ 嗯，系啊系啊，因为即系当然啦，我自己都系即系啲连锁健身即系中心，或者系都有嗰啲小型嘅健身中心，即系健身。即係房嗰啲嘅，即係設施嘅。其實，即係我諗大家可能關心嘅咧，就唔係純粹係即係大規模去聚集，而係話個衞生嘅設施嘅。即係譬如好多時候，佢用啲健身設施都會去沖涼啊，即係去換衫啊等等。咁其實可能呢啲地方先至係大家都擔心。其實即係業界有自己有冇話喺五年啱都嘗試諗下有冇啲即係統一嘅守則或者統一嘅即係一啲指引 係得， 即係去用咧。 我覺得喺衞生情況咧，對健身業界有少少唔公平嘅一個講法，因為其實未有疫情發生之前啦，其實健身業界正常嚟講咧，對衞生個緊張程度咧係比一般行業高嘅，因為啲客如果咳出去你嗰邊做 gym 或者沖涼嘅時候，可能感染到啲皮膚病嘅話，其實最後受害係健身中心自己嘅，咁所以不嬲健身中心對。即係個衞生情況咧，要求係好高嘅，甚至乎當政府未話有個正式嘅規矩，或者一定要有探熱針啊，或者係消毒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做緊嘅啦。咁所以其實我頭先都講啦，其實未有禁制令，未有呢個限聚令之前咧，其實健身業界好多都 cut 咗 group card 或者自己限制人流。去令到啲客有信心咯，咁所以其實業界都其實算好乖好聽話去配合政府措施，只不過有個訴求就係話，會唔會下次有機會放寬或者係按個面積去 俾翻個人流咧，例如假設一千尺嘅健身地中心，會唔會可以一千尺就有最多唔多於四個嘅？可能三千尺係八至十個嘅，即係類似咁嘅數據咁樣會好啲咯。我哋覺得， 嗯，一鐘頭即係你嘅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佢係重開嘅話咧，佢再有啲限制，譬如可能咧每一次裏邊唔可以咁多人嘅，咁即係咁嘅決定，即係咁嘅限制之下，你都願意接受嘅。 應該咁講，係對業界嚟講係唔係好事中嘅好事啦，即係當然最好免失後即係可以全面開業啦。但係如果政府話覺得仲係擔心疫情未受控，可以有限度去營業咧，我諗業界都會歡迎嘅。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傳統健身行業嘅旺季啊，係喺五月嘅八月至到九月咁樣嘅。點解咧？因為夏天係男士啊或者女士咧希望修身，有收可以收到腹肌啊，又或者有依個人魚線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喺五月到可以真係全面復甦或者有限度去營業嘅話咧，大家都可以揾到個收入去交翻租先，咁變咗亦都個倒閉潮唔會咁厲害咯。 嗯，即係你覺得如果有限制嘅話咧，都希望爭取盡快開係你個目的嚟嘅。係 啦，當然希望啦，業界嚟講。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咯。 唔該曬，多謝你先。 好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邱益忠咧，就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啊，運動公關嘅。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咧會唔會逐步重開啲公共設施咧，同埋點樣檢討嘅限聚令咧。咁我哋新聞翻嚟之後會再傾嘅。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想倾下咧，就关于即系五一啦。咁今日就系4月30号啦，听日就系五一啦。咁五一咧就系呢个劳动节啦。咁啊，通常啲劳工团体咧就都会做好多嘅行动啊，即系为呢个劳工界咧提出佢哋诉求啊，或者可能系甚至系上街啊，或者做一啲咁样嘅即系公开嘅活动嘅。咁啊，今个五一咧就有啲劳工团体咧都申请咗做一啲咁嘅活动嘅，但系咧就都被驳回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请一啲相关嘅朋友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啊，黎恩浩，今日嘅评论员黎恩浩。黎恩浩你喺度啊？ 系你好啊，陈景祥，听众大家好。 系啊，你好啊嗱，咁我哋睇翻咧就系即系五一啦，咁啊五一两大团体啦，即系职工盟啊、工联会都申请咧，就都系被驳回噶吓。咁我哋依家都会有机会同佢哋倾一倾嘅喺电话里边。咁啊，黎恩浩，不如你都讲一讲咧，即系喺而家呢个运动里边咧，即系而家因为都有限聚令啊，同埋各种嘅限制啦。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游行啊，或者有啲咁嘅活动咧，都通常会系用咁嘅理由去否决咗噶啦。甚至系包括咗今日嘅长洲嗰个送神仪式咧。咁我哋今日都早前都再倾过噶，咁啊。最後咧，同警方傾咧，即係長洲個太平清照嗰個委員會咧，都最後都係唔得啊，即係通過唔到嘅。咁啊，到底其實如果而家社運界嚟講個情況係點咧？有冇乜啲其他嘅方法咧？其實可以做嘅咧，即係如果唔係上街或者係即係要集合啊、聚集嘅時候唔得咧，有冇咩其他變通嘅方法嘅咧？其實 係我諗，其實即係一方面，即係要探究嘅係究竟警方係咪可以即係純粹用公安條例、不反理通知書嘅制度係合法地。咁樣係去即係阻止或者係反對呢啲嘅遊行，因為我上星期都喺節目都有提到，就係話我反而嘅公安條例嘅標準同埋香港喺2005年即係終審法院梁國雄案嘅判決咧，都講到明公共衛生咧並唔係即係去即係反對香港嘅遊行集會嘅一個即係合理嘅條件嚟嘅，佢唔包括喺公共安全裏面嘅。咁所以警方而家只係用緊自己主觀嘅判斷咧去認為，即係譬如即公民佢哋尋日去被上訴，即係遊行上訴而被駁回的情況，就認為他們是不能夠保持到公眾衛生。但實際上，即係公民都講了很具體的方案，就是一個保持社交距離式的遊行辦法。似乎警方都不考慮這些東西。我想都要即係要睇翻，就係我哋有即係社運界或者係勞工組織有變通的辦法，但係始終個權仍然在警察那裡，我哋似乎動搖不到他們。 咁我到底咧就係有形勢咁樣發展落咧，到底會點樣咧？咁大家有興趣打嚟1872311啦，同我哋傾下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請到職工盟嘅主席吳敏儀咧，同我哋傾一傾噶。吳敏儀你好。 系你好， 我啱啱头先倾开咧，就系话关于即系你哋申请咗喺个五一游行嘅活动啦，咁就最后嘅上诉都被驳回咗噶。咁而家你跟住下一步会点做啊？ 雖然佢上訴之後都拒絕咗我哋啫，咁就大家唔需要覺得好絕望嘅，因為我哋仍然會將嗰個活動咧由本來想遊行改為做大量嘅街站分佈喺香港唔同嘅地區啦。咁有唔同嘅工會同我哋一齊啦，亦都有區議員啦，咁同我哋喺香港好多個已經安排咗嘅點嗰度咧，咁會開四人嘅街站。咁主要佢哋都會首先會派發啲防疫資訊啦，咁就通話俾大家知要注意，即係繼續要防疫啦。咁但係同時，因為係五一勞動節啦，呢一個係全球真係所有打工仔女嘅一日。咁好多年前過百年前呢一日就係為咗爭取八小時工作而開始噶嘛。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仍然喺四人嘅街站嗰度都唔好忘記呢一日咧，我哋其實有啲嘢一齊可以做，至少就做到街站先啦。咁去到個街站三點至六點嘅五點零一分咧，我哋就會所有人無論你身處喺邊一度咧，都會大家一齊嗌一個口號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更加多嘅嘢可以因應大家嘅創意可以做啊。咁而家因為有四人嗰個限聚令所及規限唔可以多過四個人咁解啫。咁但係其實你身處喺邊一個地方，你想做啲乜嘢嘢表達你嗰個訴求，其實都冇問題嘅。 即係你而家就會用一啲分散街站咁嘅方法，咁每一個街站就唔會多過四個人。 遍地開花形式啦，我哋 就唔會多過四個人。 每個站唔多過四個人，咁同埋我哋會提醒咗好多工會理事同埋喺嗰個站嘅工作人員咯，要注意真係嗰個嘅人身安全啦，同埋真係要做足防疫措施咯，唔好多過四個人咯。咁一路都係講緊即係四個人嘅站咧，其實喺呢啲日子都有唔少嘅地方啊或者人咧都有即係辦過下嘅。咁其實你冇超過四個人咧，佢都冇乜嘢阻礙到人，咁都係照做嘅啫。咁最緊要你係咪有一個信息出到嚟俾大家知？咁同埋我哋對於佢反對嗰個遊行嘅申請咧，其實佢而家做咗一個好唔適當嘅先例啦，就係佢將佢而家想解作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同埋保護他人權利嗰度，就喺公共安全嘅夾硬強行，就話包括埋公共衛生啫嘛。咁所以我哋都不停地問佢一樣嘢，如果我哋可以即係符合到你，如果有一啲嘅私家特定嘅條件俾我哋添，包括我哋都有建議埋俾佢，你要我哋有衛生督察啊、衛生糾察咧，我哋都可以安排到俾你。但係其實佢根本就係借呢一樣嘢嘅反對咧，根本禁止曬一系列所有各类型嘅游行同埋集会咯，咁根本系借个藉口嚟做咯。 系咁嗱，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即系有啲劳工团体咧申请呢个五一游行上诉被驳回，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有吴敏仪咧，系即公民嘅主席。咁黎恩浩，亦都你咧有啲问题想问话。 係啊，吳敏儀啊，其實咧都睇到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話即係喺即係聽日五點零一分嘅時候咧，都呼籲大家嗌口號啊。咁其實即係都睇到你網上嘅宣傳咧，就係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係咪都係講緊即係反修例運動以嚟嗰個訴求，定係其他嘅嘢嚟㗎？ 都係反修例以嚟嘅嗰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相同嘅口號，但係除咗呢一個咧，因為我哋見到而家因為疫症影響到打工仔女嘅狀況都係比較嚴峻，我哋都會加多一個就係、是要求佢成立一個嘅失業援助金咧，就係、是、失業援助即要盡快成立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話刻不容緩咯嚇，就所以要話俾大家聽，除咗呢一日係勞工一日好重要的一日，有勞工訴求之餘，亦都有我哋對社會現況嗰個嘅訴求喺度嘅。咁所以首選我哋都會五點零一分做呢一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以及失業援助刻不容緩呢一個嘅口號之外咧，如果你哋喺身處其他唔同嘅地方，就算唔接近街站，喺街嘅一個你覺得安全嘅地方，你想高舉五隻手指再加一隻手指咁樣做個手勢都可以嘅。其實我哋希望嗰一分鐘裡面咧，大家各自都即刻可以利用五同一呢一個時刻咧，可以表達到你覺得喺五一勞動節你心目中想表達嘅訴求咯。 但係你而家傾呢個咁嘅方法咧，即係用一啲街站，但係就唔多過四個人嘅係咪？每個街站都 係啊係啊，唔多過四個人。 咁但係你同警方度傾成點嘅？到時候會唔會都譬如話會可能會引嚟一啲警方可能嘅驅散啊、干預咁樣嘅？ 咁佢一路就冇咁話俾我哋聽，佢只係反對咗我哋嗰個嘅不反對申請。咁同埋佢就由頭到尾都強調緊嗰個禁罪令嗰個問題。佢就係喺公共安全，即係佢喺公安條例裡面僭建埋嗰個公共安全包括咗公共衛生嗰個問題，就用咗好長嘅時間解釋。我哋無論點樣好穩陣地戴曬口罩、護目鏡、手套、包到隻腫咁出嚟咧，佢都覺得係會有感染風險。咁佢一路都係針對感染。咁甚至喺上述嗰個聆訊，佢用咗好長時間講，譬如何柏良醫生嗰個已經較早前嘅講法啦，咁呢啲啦，咁佢嘅焦點一路都係講緊感染啫，咁所以佢冇講過話，喂，如果你哋咁樣出嚟，我照驅散你哋，佢就冇咁講嘅。但係我哋都好明確話俾大家知，咁其實街站呢啲咧，就只要我哋唔係去咗一啲即係唔准許嘅地方。其實就喺邊一度做街站都冇問題嘅，唔多過四個人係最重點。咁最緊要大家要 make sure 就係話，而家因為都發生咗咧，過去呢幾個星期，你見到喺太古城又好啦，喺中環又好啦，當有警察出現嘅時候咧，就話喂，夾硬你唔夠四個人去逼多個人埋嚟咧，第四個人之後逼到第五個埋嚟，就夾硬強行咧要俾告票啊咁。咁我哋就唯有提醒大家真係要醒目啲咯。唔好見到有任何即係你覺得唔自然或者覺得有古怪嘅人物夾硬行過嚟嘅時候，咁大家自己要行翻開啲啦。咁 但係你啲街站到時候做咩嘅？譬如話，你舉個例，譬如你個街站就唔多過四個人啦。但係你開咗街站，咁可能好多人圍埋嚟睇嘢啊，或者係等等，咁就會多過咯喎。 我哋派發單張為主，派發單張係抗疫嘅信息、抗疫信息裡面亦都有喺抗疫期間對於僱傭範疇嘅大家要注意啦。譬如而家咪好多無薪假、減人工啊呢一啲嘅，咁對於勞工法例你哋知多少啊等等呢一類嘅信息，我哋就預備咗好大量嘅單張會派咯。咁所以抗疫期間抗疫嘅保持衛生嗰啲嘅信息，我哋都會派。咁但係亦都加埋關於點樣一個打工仔女保護自己自身勞工法例嘅權益嘅嗰啲資訊會派咯。 街站主要就是派呢啲信息嘅啫，派單張。 主要都係，係啦，主要都係派單張。我哋都備有結手液喺度，即係如果你埋嚟想即係捽一捽隻手，我哋都可以預備到俾你嘅。 咁呢個做法係咪即係意思盡量都希望唔好太多人聚集喺嗰個街站嗰度？ 係啊，我哋其實本意都係希望帶出五一勞動節，以及我哋關注即係由反修例運動到而家我哋對即係。整個運動嗰個嘅關注啦，同埋要真係好想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一個訴求，唔好俾佢熄滅啦咁。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會即係喺呢一個咁重要嘅日子，兩樣嘅信息我哋都希望帶到出嚟咯。 吳敏儀啊，你哋係咪同律師係研究緊關於個公共安全係咪應該包括埋呢個公共衛生嗰個問題嘅？ 係啊，我哋其實而家仲同律師都繼續傾緊嘅，甚至我哋實會覺得，如果你僭建咗第公安條例9條12同埋14條12到咁嘅地步呢，咁其實你以後隨時就話公共安全可以包含任何嘢，咁你鍾意點僭建都得㗎喇喎。咁於是就永遠都唔使再有遊行集會嘅不反對通知書批到出嚟囉。咁我哋覺得呢個問題係頗為嚴重嘅，咁但係而家都係同律師傾緊啫。咁到底嗰個法律上面嗰個理據同埋我哋嘅定位諗住點做，而家暫時都未決定嘅。但係呢樣嘢我哋想提醒公眾，即係我哋已經留意到呢個係警察佢會用嘅嗰個手勢啦。 系李恩豪，系咪你有问题啊？李恩豪 系啊系啊，都即系我谂，即系今年即系五一劳动节，其实可能对劳工界都有个新嘅现象啦。就系喺旧年六月之后，其实有大批新成立嘅工会啊。其实即系按你哋职工们即系接触，其实即系目前其实有几多新成立嘅工会，同埋市民大众可以点样去接触到佢哋？ 其实新成立嘅工会咧，佢哋大部分已经用紧佢哋喺 Telegram 嘅群组咧，去连结起佢哋自己同行同路人先。咁公众咧，其实已经可以去到群组好多Telegram 群组度咧，大部分咧呢啲新工会咧都会揾到佢哋嘅。咁有部分已经佢哋有自己个面书啊、Facebook 啊，佢哋嘅设立啦。咁要揾佢哋就唔难嘅。咁但系你哋如果想真系知道边一個行業你有工會未啊？嗰啲咁你可以打電話嚟27708668問下我哋職工盟咯。咁但係而家個比例咧，似乎睇嚟咧。因為固有建制嘅工會不嬲都係比較多嘅，咁你新成立出嚟嘅工會嘅數量咧，整體嚟講到底真係要埋單計數得未咧？而家都未睇到個總數係咪真係最後係建制多啲定非建制多啲？不過照而家咁樣睇，政府都話喂，因為太大量審批得唔切啊咁樣咧，我哋有個咁樣嘅懷疑就係可能政府有心想拖慢一竿非建制工會佢個登記咯。 咁咧就造就到即係建制個數目永遠都係比較佔大份咁樣。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吳敏儀。 唔該 曬。係。 好啦，咁我哋啱啱同佢傾嘅咧就係職工盟嘅主席吳敏儀，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係職工盟啦，同埋另一啲工會啲申請咁一遊行上訴被駁回嘅嚇。咁好啦，黎欣豪啊，你覺得呢個政府咧即係申請嘅遊行被駁回裏邊咧，其實關於個公共安公共衞生啊，即係包括埋呢個都係一個新嘅議題嚟嘅。 我諗呢個可以係話個新嘅議題，但其實如果我哋去睇翻香港嘅案例咧，其實個問題已經好清楚解答咗噶啦。因為即係中審法院，即係除非有新嘅即係新嘅判決去指，即係香港公安條例裏邊關於公共安全、公眾秩序嘅條件，亦都係包含要保障公共衞生。咁但係因為以前已經有案例咧，係講到明兩樣嘢分開嘅，係有個區別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從法理上講，咁香港行普通法，我哋唔係就係睇法例，都要睇案例。咁似乎就冇乜即係話冇乜新嘅空間嘅。咁反而就係話點解喺咁嘅情況，即係香港嘅警察或者係上訴委員會都係仍然選擇一個偏離即係零五年終審法院判決嘅做法去做咧？咁呢個就反而係值得要去問，就係香港警察、警方嘅有幾熟悉香港嘅法例同埋香港嘅案例。 好啊，咁啊，自由風我哋傾緊咧就關於咧就五一遊行上訴嘅問題嘅。咁你不如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瑞文，你買咁多沙蟲去釣魚咩？ 系啊，陈家俊约我去鱼排啊，仲唔系去钓鱼？我梗系做足准备啦。 你有所不知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教育大学环境科学嘅专家讲下用厨余再做嘅鱼粮嚟喂鱼先真。 而我就会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有奖问答比赛，预埋你哋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古今风云人物，中唐文豪。 陈老师为了要向高官们展示他的才华，于是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小说，叫做《莺莺传》。 没错， 张生就和莺莺非常之恩爱的情况之下，上京赴考，几年都没回到去，另外娶一些高门望族。 古今风云人物，中堂文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就話五一遊行咧上訴咧就係被駁回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傾下咧，或者對於個議題都有一啲意見想發表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呢個休息之前咧，我哋頭先都傾過咧，就關於呢個到底公共衞生係咪應該包起個公共安全裏邊嘅問題咧？咁、其實呢個即係都世界現象，我可以講係啊，黎欣豪，因為其實好多地方嘅政府咧，即係都有啲就下咗呢、這個我哋叫 lockdown 啦，呢個叫做隔離啦嚇，即係唔准出街。咁好多就即係到咁上下咧，啲人就覺得即係頂唔順啦。咁通常都會出咗嚟啊，有集會啊咁。咁所以我哋經常有陣睇電視都會見到咧，就係即係唔俾啲人聚集。咁啊，啱啱今日又發生過另一個新聞咧，就有啲即係宗教嘅活動添啦，亦都係出咗嚟街嗰度係遊行啊等等咁，都係被驅散嘅。咁到底喺呢個防疫啊，同埋呢個公共衞生、公共安全裏邊要點做咧？咁啊，啱啱我同呢個職工盟工會主席啊吳敏儀傾過咧，佢就話講咧，佢都同律師研究緊。到底呢个公共安全系咪应该包埋公共卫生呢个问题噶啦？咁好啦，咁我时间到呢度咧，都同另一个工会嘅代表咧，就是、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咧，亦都倾一倾咧，佢哋嗰个申请咗啲活动咧被驳回咧，就改用另一啲形式咧，就去做一啲嘅活动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系接通咗王国啦，王国你好， 王国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啱傾開咧，就係講翻關於即係五一一啲活動咧、遊行啊等等嗰啲都被駁回啦，或者啲活動都咁，你哋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做法啊，咁樣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啊？ 好啊，因為我哋都原本都申請咗五一嗰個嘅集會遊行嘅，不過因為嗰個疫情同埋警方嘅反對咧，我哋就用另外一種嘅形式，就係、是、網上嘅形式，即係我哋喺即係每年嘅五一咧，都係我哋勞工界重要嘅日子嚟嘅，所以我哋都喺聽日我哋會開記者招待會直播，同埋咧都歡迎嗰啲嘅工會嘅代表啊、工友咧喺網上去連線去發表啊，我哋個工友、我哋行業工會啲嘅意見嘅。我哋希望用另外一種形式咧，但係內容同埋我哋訴求係不變嘅。 即系主要就系用呢个记者会， 我哋会喺网 就开一个记者会， 直播形式去讲我哋嘅诉求，同埋可以同我哋啲 工友咧，仲有个互动啲嘅平台嘅。 嗯，即系换言之咧，就将呢啲活动就唔喺街头，但就搬咗上去网上。 系啦，系啦，我哋想尝试下新嘅模式。 嗯，咁嘅新嘅模式，你估计咧，即系啲人系点样参与？系你即系你哋希望系公众啊，或者系净系主要系工联会自己嘅会员啊等等嘅咁嘅。 我哋会欢迎咧公众咧一齐去参与，所以我哋喺嗰个喺我哋工联会嘅 Facebook 里面咧，我哋都预先都讲咗，就因为嗰个疫情嘅问题，我哋组织唔到。因为我哋每年搞活动嘅时候，好多工友或者都打电话问：咦，今年搞唔到啊？有冇另外形式咧？咁我哋都同我啲嘅工友讲咗，今年我哋会转为咧网上嘅形式，都欢迎佢哋听日其实一点我哋直播过程里面咧，佢哋对于劳工嘅议题特别。因为最近好多劳工嘅议题比较多啊，政府嗰个抗疫基金出咗嚟之后咧，好多行业工会都感觉有啲漏咗佢哋嘅份嘅，咁我哋有啲意见，咁我哋都希望咧，佢哋都多啲去发表佢哋嘅意见啦。 嗯，其实你有冇正式都同警方倾过？即系你系咪都想即系喺个街上，即系希望有啲游行啊，或者有啲咁样嘅公开活动，或者你有冇要都同警方倾过，可唔可以用一啲变换嘅形式？而系可以做到嘅咧，咁呢个有冇咁嘅讨论过咧？其实同警方嗰边， 有嘅，因为如果大型嘅集会咧，游行集会咧，起码要筹备咧过几两个月嘅。咁我哋过几两月之前咧，已经系同警方咧已经系申请咗嘅。 嗯， 不过我哋之前大家知道咧，那个限聚令咧系讲到咧系4月24号到期噶嘛。 嗯， 我哋谂住即系24号结束咗，系咪可以有机会咧有一个嘅特别游行咧？但系伸延到5月7号。同埋警方都明確講佢哋反對嘅。 嗯， 如果我哋繼續去嘅時候咧，佢哋會俾嗰個嘅禁閉令。咁我哋都睇到，另外疫情裏面咧，驚有啲嘅反覆啊，因為有啲專家都會講話，仲唔係一個好穩定嘅一個嘅情況，因為2-3千人嘅大集會，如果萬一我哋都擔心一個確診咗嘅話，可能咪出現到隔離咧，我哋有啲。都有啲咁样嘅担心，所以我哋转为另一个比较安全啲嘅形式嘅处理啦。 嗯，但你有冇坚持嘅话，你譬如可以用一啲变通方式，但系都系希望能够维持到一个喺譬如一个游行啊或者咁样嘅公众集会嘅，有冇一啲咁样嘅讨论过咧？ 我哋曾经用啲另外啲形式就系，可唔可以唔搞咁多人？譬如保持1.5米距离，但系我哋。嗰度咧，呢一個咧係按照而家嗰個限聚令咧係唔得嘅，因為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咧有啲啊，唔好話呢一集會，我哋而家嘅好多嘅抗議行動咧都規定4个人嘅，多咗咧我哋都受到嗰個嘅警告。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咧有啲都被咗票控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都覺得從個工友嗰個嘅角度咧都同埋嗰個疫情嘅角度咧，咁我哋就唔再去堅持啦。 嗯，好啊，黎欣豪，好似你都有問題哦。 係啊，因為頭先公民嘅代表咧，即係公民主席咧都話，其實而家有好多新成立嘅工會咧，其實都等緊勞工處，即係亦都等緊即係工會登記方面即係有關當局嗰個嘅審批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要提多一點，就係覺得咧，其實即係而家政府做拖慢咗呢個即係登記工會做法，其實就對你哋工聯會嚟緊選情好有利嘅。咁其實即係你哋擔唔擔心嚟緊9月立法會選舉，即係其實你哋即係本身勞工界嗰個即係穩守嘅位置咧，其實都會被衝擊啊。 我哋唔係會擔心呢樣嘢，我哋反而會擔心咧，我哋勞工界因為呢啲新工會嘅出現啊，特別咧，我哋講開埠以嚟。都是有800多間工會，但是而家短短3-4个月咧，我哋了解到咧，起碼有2000到3000個新工會突然出嚟登記。咁呢一個可對於成個勞工界嗰個政治化同埋咧一個嘅生態咧，會有一個大嘅影響啦。我都反而呢個我哋會更加會擔心多啲。 咁如果係咁，其實即係擔心勞工界政治化，咁其實即係工聯會會唔會考慮嘅？都應該帶頭，即係唔再參與呢一啲即係勞工界功能組別選舉咧，因為選舉本身就係政治嚟噶 嘛。係啊，我哋講話工會咧，重點咧，因為同以前唔同，以前譬如60-70年代嗰陣時候咧，唔係好多啲社會多團體，可能工會嗰陣時候唔單止政治，仲會做咩搞學校啊、搞醫療啊、搞福利好多嘢嘅，但係而家。政治有政党啦，工会咧，我觉得工会最重要咧，仲系要争取维护工友嘅权益，呢个第一位。当然政治咧， 我哋成個係一個附屬一個嘅參與，但係就唔係可以政治咧去凌駕咗個工會基本嘅職能，就係、是、爭取維護咧勞工嘅權益。我覺得呢個咧應該要放喺最優先嘅位置啦。 嗯，好啊，咁啊， 你係好啊，好好係。 係你繼續啊。 啊，冇，係係係。 好啊，咁啊，我哋係咯，咁啊，差唔多啦，黃國啊，唔該曬你先啊。系啊，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工联会理事长阿黄国啦，咁啊喺度倾嘅咧就系讲关于咧就五一游行啲上诉咧被驳回，咁样工会嘅团体咧就各自用呢啲唔同嘅方法啦，咁职工盟咧就会做一啲街站啊，咁就系保持住唔多过四个人嘅，咁啊工联会刚头先讲咧就佢哋会用一个转为一个网上嘅直播嘅，咁好啦，到呢个时间咧先听下新闻，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831港铁太子站事件第八个月，有市民到太子站外献花，大批警员在场戒备。大批市民在太子站近旺角警署出口外献花，由区议员接收。防暴警察在太子道西和弥敦道一带戒备。市民獻花之後離開現場，警方不斷廣播，要求市民停止在附近聚集和棄置物品，指有關行為可能違反限聚令和其他法例。警方在九龍塘窩打路道往九龍方向近軍營設置路障，至少三部警車將一段路的三條行車線封了右線和中線，現場交通擠塞。有十多名交通警便衣和军装落地，有的士被截查。接载滞留巴基斯坦香港居民的专机下午近一点从伊斯兰堡出发，晚上约七点抵达本港机场。机上共有319名乘客，抵港之后乘坐专车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接受强制病毒测试。收集深喉退液样本之后，他们会乘坐专车前往火炭骏洋村的检疫中心进行14日强制检疫。乘搭专机的费用由用者支付，每名乘客收费约6000元。西班牙过去一日再多268人死于新型肺炎，是近六星期以来最低纪录，累计24543人不治，确诊病例增加518宗至到超过213400宗。意大利总理孔特话，将会由下个星期一开始逐步放宽由3月9号起实施的封锁令，但在考虑放宽的时候会视乎全国不同地区的疫情发展，强调必须谨慎行事。他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合作，警告地方政府不要自行放宽措施。孔特承认国家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预料上半年会收缩 15%。 政府未来几日会公布支持经济的刺激方案，包括为工人和自雇人士提供合共250亿欧元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29度，听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现在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大城小事印度篇嘅叶培喺度骂所有香港朋友，尤其系所有医护界嘅战士打气。我哋一齐努力， 打低瘟疫，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風翻嚟咧，啱啱傾緊咧，就係五一遊行嘅上訴咧被駁回啦。咁啊，包括咗職工盟同埋呢個工聯會咧，都用一啲另一啲嘅方法咧，就希望能夠你聽日咧進行佢哋自己嘅活動嘅。咁今日嘅評論員咧就係黎恩浩啦，黎恩浩你好， 係你好陳景祥，聽眾大家好。 係啊，你自己都係工黨嘅成員啊，應該你自己即係啲工會啊等等嗰啲應該都熟悉嘅係嘛，即係工運啊等等啊咁。嚇，咁嗱，我哋而家傾開，其實即係講開五一啦，即係除咗係遊行之外咧，其實勞工界嘅訴求咧，即係香港一直都好多噶啦嚇，即係唔同嘅要求啊等等嗰啲咁。咁我哋除咗頭先我哋傾開咧講開，即係話五一遊行嘅上訴就被駁回咧，就因為可能係同而家嘅限聚令等等之外咧，其實今年嘅五一咧，即係到呢個地步咧有疫情啊，喺香港亦都經歷過好多變化啦。勞工界嗰方面咧，到呢個日子裏邊咧，其實最重要嘅訴求咧，其實係啲咩嘢咧？佢哋想提出啲咩嘢嘅要求咧？其實 我諗喺最迫切，從最迫切嘅角度講，當然係失業援助金嘅制度啦。因為無論係即係所謂即係建制派嘅工會，亦或係即係非建制派嘅工會，其實都係提出緊好類似嘅訴求，就係、是、政府喺過去處理防疫基金兩輪嘅防疫基金，其實都係以照顧商界為先嘅。即使係話有係照顧僱員薪水嘅安排，但亦都係要經僱主嘅手。咁而你比較翻過去其他國家面對疫情嘅做法，其實即係直都係會將嗰個嘅即係抗疫嘅資源係直接去俾翻工人，直接為工人去代之代付薪水，直接去為工人嗰個權益去考慮。咁變咗其實呢個政府即係表面上好似話係幫打工仔女，實際上咧就而係以商界為先。咁我諗呢個係最迫切嘅訴求。但係如果再擺翻喺香港成個處境去睇咧，我諗頭先即係公民。敏儀都講咗好重要，就係其實呢個即係爭取勞工權益嘅運動咧，唔可以同香港嘅政治問題係分割嘅。即係好諷刺地咧，我哋知道其實呢個5月1號勞動節嘅起源咧，其實就係130幾年前喺英國佢哋要爭取八小時，即係每天八小時工作嘅運動。但當時呢個爭取呢個權益嘅過程，最後嘅結果咧，亦都係俾即係國家嘅權力同埋俾國家嘅即係機器咧去鎮壓告終。咁其實我哋睇到喺香港，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去爭取訴求，往往換嚟嘅咧，唔係政府嘅回應，而係可能係警察嘅鎮壓或者警察嘅驅散。咁我諗呢個都好切合香港嘅處境，所以我諗聽日即係無論係即係親政府工會、工聯會，佢哋網上有呢個嘅即係記者會，亦或係即係下晝職工民嘅即係街站，我諗市民即係打工仔女都可以係去親身去體驗一下究竟即係佢哋嘅訴求係啲乜嘢。 黎恩豪，我都想即係傾下再關於嗰個失業援助啫。咁因為依個咧對香港而家由而家咁嘅境況嚟講咧，其實都好現實嘅，因為咧其實嗰個失業嘅情況都幾嚴重嘅。咁但係政府一直咧就喺兩輪嘅抗疫措施裏邊咧都提咗出嚟啦。咁但係一直咧失業援助咧到第二輪嘅時候都係唔做嘅。咁咧就改為咧就建議話大家咧不如可以去申請呢個失業總援啦咁樣咁。咁當然勞工界咧當然都不分左右噶啦，都一齊開火。即係話點解政府唔做一個失業援助咧？咁啊，據你嘅了解裏邊咧，點解政府其實真係好似一直對呢個失業援助金或者對失業援助呢樣嘢個抗拒都好大喎？咁其實嗰個原因係在邊度咧？ 嗱，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我哋對香港政府過去即係尤其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喺勞工問題上嘅態度咧，其實都係以即係親商界為先嘅。咁實情即係你睇翻行政會議成員嘅組成。睇翻立法會同埋甚至係選舉特首選委會嘅組成咧，即係商界佔咗好大嘅有好大嘅即係話語權嘅，無論喺個議席上邊，因為係佢哋喺參與決策嘅過程。咁所以即係我哋嘅政府又唔係民選產生嘅，咁佢哋當然係要向翻即係投票俾佢哋嘅即係工商界去即係靠攏啦咁。咁呢個都反映咗政府其實，即係我哋反映咗其實就係話，你冇一個真係民主選舉產生嘅政府，你仍有功能組別存在嘅話咧，其實一啲即係照顧即係勞苦大眾嘅政策，其實係都唔能夠直接做嘅，同埋甚至好無良嘅。你頭先都提到就係話，你竟然係要叫市民而家喺疫情之下失業嘅時候攞失業援助金，但攞呢個嘅失業嘅 總援 啊，實際總援你知道其實都係得2000幾蚊一個月，而且有好嚴格嘅資產審查。 咁呢個做法其實好唔人道嘅，都係好無良。咁我諗其實市民大眾睇到就係話，即使即係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其實政府都唔願意去大刀闊斧咧，係為基層市民打算。 嗯，其實呢個失業援助金咧，喺勞工界嚟講咧，大概其實應該要定一個咩嘅水平？或者你個爭取裏邊咧，一個咩嘅水平先可以應付到而家呢個情況咧？對於工人嚟講係有幫助咧？ 嗱，我諗即係從即係坊間一啲唔同嘅方案可以睇到嘅端倪嘅，譬如即係有好議員都提過，就係話其實政府可以一步一步做，又可以首先就係為嗰啲已經放緊無薪假，又或者咧係。即係已經係放緊無薪假嘅僱員咧，係為佢哋代支翻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嘅工資。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因為我有好多大公仔女，即係我哋都即係工會啊，或者其他嘅政團都會知道，就係可能現在僱主就係用呢個方法去留住啲僱員，但係又唔俾糧佢哋嘛。咁第二就係話，其實政府只需要將而家抗疫基金第二輪，即係話幫即係為工人代付最多即係9000蚊嘅薪金，係直接係。即係交俾僱員，而需要經僱主。我諗呢個亦都會令到好多市民收貨。因為我哋實在睇到喺抗疫基金第二輪嘅做法，僱主有太多嘅空間，太多魔鬼嘅細節係可以去把玩呢一個政府俾佢嘅即係基金啊。 即係寧願你覺得係個錢直接交俾嗰、那個勞工界啊，個工人嘅手上係好過轉咗嚟俾嗰個老闆啊。 係呢、這個係最正常喺外國，我哋而家都睇到嘅做法係咁。 好啊，咁我哋就暂时倾到呢度先，我依家咧我先休息一阵咧，我翻嚟咧再倾另一个话题。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新冠肺炎嘅医治方法都系以西医为主。喺今次疫情下，中医又可唔可以发挥到作用呢？又抑或中西医结合去医治，效果可能更加好？今晚邓达志、马恩赐同埋陈志勇中医师会讲下疫情下中医嘅角色。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世界走一圈，中西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大概半年前，全歐洲最大嘅華為嘅一間店咧，就係喺西班牙成立咗啦。5G 嘅網絡咧，就涵蓋咗西班牙嘅15个城市。西班牙嘅人都會擔心華為會唔會係壟斷嘅市場咧，所以我諗佢哋都係諗緊點樣去分散風險。 香港電台第一台，中國點點點，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仲有一啲時間咧，就想傾另一個話題咧，關於最近一件事件咧，同新聞界有關嘅，就係、是、一周刊嘅記者咧，就去訪涉呢個陶輝啊，就係、是、呢個警務處嘅助理處長嘅時候咧，就被拘捕嘅嚇。咁個事源咧，就係、是、一周刊嘅記者同一個攝影師到清水灣嘅碧水新村咧，咁就係陶輝嘅住所附近咧採訪期間咧，就突然間咧俾12个警员咧係截查嘅，咁你並且以一個遊蕩罪咧就係、是、押返咗警署嘅。咁咧就隔返警署之後咧，就到最後咧就都兩個人咧都獲釋啦，就冇被指咧涉及到任何嘅控罪嘅。咁啊，新聞界對呢件事件裏邊咧，就當然呢個反應都好強烈啦。咁啊，記協嘅主席楊建興咧都有喺電台嘅節目講到咧，就係認為咧就有兩件事咧都好嚴重咁，尤其是咧質疑警方咧係任意用一個遊蕩罪去針對記者嘅。咁啊，大家知道遊蕩罪咧一段時間裏邊咧曾經都係幾多係用嚟咧係對付一啲即係所謂犯罪或者是懷疑犯罪啦，包括截查身份證，咁當時其實都引起很多嘅爭論嘅。咁今次裏邊咧就攞嚟對記者咧，就係、是、針對記者嘅採訪行為咧，咁好多人咧當然就會聯想起啦，到底係咪針對有新聞自由啦，或影響到新聞自由啊、新聞自由嘅採訪啊等等啊咁。咁啊，關於件事裏邊咧，咁我哋就請嚟咗咧就一周一傳媒嘅工會發言啊林偉聰咧，就嚟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呢個話題嘅。林偉聰你好。 Hello， 你好，两位好， 你好，仲 系啊！我哋今日仲有评论员阿黎恩浩一齐噶。 Hello，Hello，Hello， 你好。 系啊，咁嗱，我哋倾之前咧，我哋再提一提你个电话啦。咁大家如果对我哋刚才提醒讲咧，就是、对呢件采访记者采访嘅事件咧，就引致被警方拘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你嘅睇法嘅。好啦，咁啊，林伟聪啊，你不如你讲一讲啊，今次呢个事件咧，到底系发生系点样嘅咧？嘅过程啊，或者即系到最后你而家啲会点样应付呢件事咧？ 好，咁樣嘅其實就大家都而家都知道啦，就係、是、有兩位一周刊嘅記者啦，咁就係喺4月28號嘅時候，咁佢就去到 清水灣碧水新村嗰度，咁就進行一啲嘅採訪，咁係關於助理警務處長陶輝嘅一啲新聞嚟嘅。咁其實咧，當時咧就佢哋已經完成咗採訪噶啦，即係正準備離開嗰個現場噶啦。咁甚至乎個接記同埋個文字記者咧，其實咧已經去到相反方向嘅巴士站嗰度諗住走噶啦。咁突然之間咧就有兩架 U 車咁樣就駛至咁樣就停喺各位文字記者嗰個巴士站前面啦，咁樣咁就落車咁樣就好似要截查記者，咁另一方面個攝影記者就即刻過翻去睇咁樣啦，咁樣就之後咧就嗰陣時咧就同事講翻咧就啲警員見到個攝記咧就話係佢啦咁樣，咁就圍埋去咁樣就話要截查佢哋咁樣，咁咧就嗰時就話因為接到咧有菲佣投訴咁樣就話咧有滋擾，咁所以要用遊蕩罪咧就去就拘捕佢。咁其中一名記者咧就仲更加係上咗手扣咁樣就帶翻去警署啊。咁 即係兩位記者同事都帶咗翻警署嘅係嘛？兩個都被帶翻。 係啦，冇錯冇錯，兩位都帶曬翻警署啊。咁咁中間咧就警員咧就曾經咧就多次咁樣要求咧要睇嘅嗰位攝影記者嗰部相機嘅，咁影睇佢影咗啲咩相嘅。咁我哋理解個攝影記者咧就其實都反對過好幾次嘅。咁但係咧，因為個警員就重複咁樣要求之下咧，就咁就無奈俾出去睇咁樣。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文字記者嘅記者簿咧，亦都係即係俾警員咧收走咗全月咁樣，甚至乎咧就一度係拎走咗，咁然後再係啦拎走咗咁樣嘅，咁最尾當然我哋都知道佢哋冇被任何檢控啦，咁嗰啲嘢就先歸還翻曬俾佢咁樣咯。 咁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咧，即係你哋譬如話今次呢個採訪咧，其實你哋係派咗兩個記者就去到呢個碧水新村，咁其實個過程係做咗咩㗎？你即係喺現場嗰度呢個採訪行動係做過啲，譬如係主要就係影相啊，或者有冇要求去上去嗰、那個佢個住所裏面要求去訪問佢咁有冇㗎？ 因為我哋就係工會啦，嗰兩位同事就係即係一周刊佢哋派出去即係、就是、做採訪啦。咁當中實際佢哋工作好仔細嘅內容係乜嘢咧？咁我哋工會咧亦都唔清楚嘅。但係咧，嗰兩位同事同我哋講翻咧，就係佢哋咧由始至終咧都係喺公眾地方嗰度做嘅採訪。咁咧亦都係冇所謂譬如偷拍入去人哋屋企入面嘅情況啊，呢啲做法都係冇嘅，係啦。咁所以係一個即係正常嘅即係採訪嘅工作嚟。 咁同埋你頭先講個過程裏面咧，就係一路做緊呢啲拍照的時候反而就沒有警察出現的，是到完了，即是他們工作完了走了，那才是出現就截查他們那兩個記者，是不是這樣的過程？是 沒錯沒錯。那 我們其實都覺得警方整個行動呢有幾樣東西都不合理的。首先呢就是用遊蕩罪呢去所謂拘捕他們呢，這個第一不合理。如果你大家有留意知道警方呢之後呢出了一個聲明啦，就話佢聲稱呢嗰兩位同事呢就唔係當嗰條村嘅居民，咁呢亦都冇所謂合理辯解點解現場出現咁樣。咁但其實我哋嗰兩位同事呢係喺現場已經表明身份自己係記者，當時亦都有出示佢哋嘅記者證嘅。咁呢一個即係警方呢個講法呢，所謂冇合理辯解呢，其實就完全都唔合理嘅。同埋另外後面有啲法律人士都講啦，即係市民係冇需要為自己喺公共地方出現提供所謂合理辯解，唔係話冇所謂合理辯解就係遊蕩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即係警方呢一個係即係借詞去拘捕，係對即係想對新聞界一個威嚇啦。咁呢一個係我哋認為第一個唔合理嘅地方。第二個咧就係要去到用手扣去押解。我哋嘅同事，我嘅同事係由頭到尾冇反抗，非常之合作，亦都冇逃走嘅意圖。咁我哋認為呢一個係即係完全冇需要咯。咁第三個最大問題就係檢取咗我哋嘅新聞資料啦。咁就 我哋都有問過一啲法律嘅意見，亦都係即係我哋聲明之前都有講嘅，即係檢取新聞資料咧係有一個好高嘅門檻嘅。警方如果要即係檢取新聞資料，係需要向法庭咧申請一個交出令， 攞手令啦， 係啊，係啦，要攞手令先至可以，先至可以睇，先至可以沒收，然後咧要另外想睇咧，要另外有一個申請嘅程序嘅。咁所以今次咧，警方係即係直接。是即係施壓要睇相機嘅相，同埋咧收走咗全月一定有睇過記者簿嘅內容咧，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唔可以接受。 嗯，係啊，梁欣浩，你想發問啊？ 係啊，我諗即係其實即係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即係唔單止係即係一個個別嘅情況啦，因為睇到警察。我即係其實警察對於記者有一個即係充滿敵視嘅態度。其實即係公會方面覺得其實現在有啲咩可以做，一方面係保障翻即係前線記者朋友佢哋嗰個嘅即係個人安全。第二就係有冇其他嘅法律途徑可以去做嘅咧？ 其實大家喺即係自從反修例運動開始咧，大家都見到。警察前線對於前線記者嗰個敵視嘅態度係越嚟越嚴重。咁其實我諗傳媒行家都好無奈㗎啦，因為即係無論係各大公會或者記協又好，係即係各式各樣嘅行動都做過，即係無論係即係寫信、遊行好、抗議，乜都好做過，但係似乎咧即係嗰個情況咧都係冇好轉嘅趨勢啦。咁我哋其實而家。自己唯有是即係點樣講，係我哋自己保護翻自己啦。譬如即係我哋為免再有呢啲，譬如俾警察無故咁樣檢走我哋嘅採訪資料嘅情況，咁係咪我哋可能要考慮喺採訪嘅時候，譬如敏感嘅資料我哋唔好帶起身啊？用呢方法保護自己啦。我哋任何時候都盡量即係帶齊曬可以證明。自己身份記者身份嘅一啲嘅記者證又好，或者係反光衣頭盔喺唔同嘅採訪場合，即係我哋呢啲嘢唯有係自己保護好咯。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最終係一定要警方自己克制，警方自己去遵守翻自己警例，配合傳媒採訪嘅呢個要求，先至可以。扭轉呢一個即係警員對於即係記者敵視嘅呢個局面咯。 嗯，阿龍偉聰，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嗰個資料睇到咧，就話當時係有12個警員咧，就出嚟截查呢兩個記者嘅係嘛？那個人數係12個嘅係嘛？當時即係點解會有咁多人出咗嚟嘅咧？即係當時係 其實我哋都唔知點解要咁多人出手。甚至乎即係有現場警，我聽同事講翻現場都有警員都話未見過遊蕩都要咁大陣仗嘅。咁我哋只能夠估計係因為即係呢件事件係涉及即係警隊嘅高層助理處長陶輝，咁係咪令到佢哋會出動到一個即係唔合比例嘅警力去處理兩個正常採訪嘅記者？我只能夠咁估計。實際上點解咁多人咧，就真係要警方先知嘅。 其实你都头先有提到咧，就关于话即系警方即系点样对付呢个记者啦，即系尤其是反修例之后啦。咁其实喺新闻界里边咧，我自己以为都系新闻界一份子啦。咁啊，到某啲环境下咧，其实好多时新闻界都会同警方会坐低倾噶，即系大家有啲咩嘢咧，要大家讲清楚佢。包括咗好多时执行一啲行动嘅时候咧，记者嘅权利应该点啊，等等啊咁。咁其实喺呢个反修例以来咧。警隊方面有冇同一啲新聞界嘅團體要傾翻，到底其實而家新聞界遇到嘅問題係啲咩嘢，或者個訴求係啲乜？有冇一啲咁樣嘅對話發生過咧？ 我哋自己我哋傳媒工會嚟講咧，我哋就未試過喺即係反修例之後啦，我哋就未試過真係坐低同即係 PPRB 開會嗰種未有對話啦。咁我唔知道其他工會或者記協。我唔肯定佢哋有冇啦，但係我哋去信我哋試過，我哋亦都即係喺唔同嘅渠道，我哋去即係講，即係提出過我哋嗰個要求係乜嘢。其實事實上咧，我哋嗰啲要求係乜嘢，或者點樣可以配合採訪咧？即係警方 唔係唔知道嘅、 嗯， 因為 PPLP 喺記者會度佢哋都識得講嘅，點樣配合傳媒採訪啊？佢哋唔會主動攻擊採訪嘅記者啊。佢、 嗯、 好多嘢佢哋識講嘅，只不過問題係佢哋控制唔到前線嘅警員。 嗯， 實際上所以佢哋都唔係即係呢個唔係一個佢哋知唔知道點樣配合嘅問題， 係 佢哋係啦，願唔願意執行點樣去做嘅問題咯。 嗯，好啊，李欣豪啊，你想發問啊？ 是啊是啊，都即係簡單咧，就因為今日都見到警方高調咧，就拘捕咗即係三位人士咧，就話佢哋嘅煽動咧，就煽動同埋就係威脅咧，就係會即係對呢個無線電視同埋《東方日報》咧係有一啲嘅即係行動。咁其實你哋自己由即係幾個之前時間有冇即係有冇記者或者機構都收到呢啲恐嚇嘅信息？其實有冇試過向警察求助咧？ 我哋工會理解咧，就我哋冇接到話，譬如有一傳媒嘅同事係有即係收過啲恐嚇嘅信息嘅。咁但係喺譬如過去大半年，譬如大家都知道，我哋有一位同事係喺屋企附近就被伏擊啦。咁我哋即係。我哋老闆亦都係經常係佢住所亦係會有汽油彈啊呢啲嘢，咁其實呢啲恐嚇嘅情況咧，其實就喺我哋機構整體嚟講咧，係耐唔時都會出現嘅。咁有咁警方亦都有拘捕過啲人嘅，咁但係即係呢啲案件案嘅問題就係即係永遠都揾唔到。背后嗰个主脑啦，咁所以就、 嗯、 其实就耐唔间唔时亦都会继续发生啦，咁呢个系即系比较令人遗憾。 嗯，好啊，咁我哋唔该晒阿林伟聪先啊， 唔该晒。 咁啱同我哋倾嘅就系林伟聪咧，就一传媒工会嘅发言人。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一周刊嘅记者做一个访问嘅时候咧，就被警方拘捕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我哋讨论呢个话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呢位陈女士系接通咗嘅，陈女士。 系你好啊，陈生同埋黎生。 系你好。 系，其实我想讲翻咧，而家警察嗰个响执法方面，同埋俾社会普罗大众嘅一啲嘅观感噶。 嗯。 咁而家睇翻咧，其实法例就有咗好多响度。 嗯。 法例其实有啲系写到好紧嘅，咁视乎其实系睇下你点样去执法。喺、 嗯、 有一啲嘅情况之下，究竟系咪真系去执行呢条条例咧？咁其实而家睇翻咧，而家警察方面咧系毫无节制。其实亦都唔会顾及到究竟佢執行咗呢条去做咗呢个行动嘅时候个社会观感系咁系点样样。而家俾人感觉呢就係公安化咗，感觉系好似一个有牌烂仔咁样囉。咁喺執法嗰个难业方面呢，其实真係睇返回归之前同埋香港而家，其实回归之前条例一样都系有呢条嘅条例喺度，有游荡呀呢啲。咁但係喺回归之前普遍嘅社会呢，警察呢係好受人尊重嘅，个形象係好高嘅。但係回归咗之后係一条例係喺度，你係執法，但係问题你執法咗之后究竟俾社会人士嗰个观感係点样呢？ 係明白。 其实佢需要好考虑佢哋个而家形象。 嗯，係明白。咁陈女士讲到呢，就 警察嗰个水平呢，而家普遍警察嗰个水平呢係好令人唏嘘嘅。 係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啊，陳女士啦，同我哋傾開打通咗咧，就係講到關於警隊最近個形象嘅問題啦嚇。咁好啦，咁啊，李欣豪，你係咪仲有啲幫我哋做一個總結下嘅，即係關於支持呢件事？ 我諗呢件事都反映咗，其實咧，我哋香港警察係一個通病嘅，就係其實佢哋去睇香港嘅法例咧，往往都只係睇緊即係咬文嚼字，但係完全唔會去睇翻即係過去案例嘅判決同埋一啲具體嘅操作。即係用翻頭先即係林偉聰都講啦，無論你係要告佢遊蕩罪，其實都要有充分嘅條件嘅。而你去檢查或者去傳閱記者佢哋個人拍攝或者記錄嘅資料咧，其實都係需要有手令嘅。呢度香港法例寫明嘅，但警察似乎現在就係會不斷用佢即係即時嘅有嗰種嘅公權力，甚至係會有威嚇性嘅權力咧，就去阻嚇市民咧，就係令到佢哋咧就即使有權力去保護自己個人嘅私隱咧，喺即係面對警察咧都冇辦法去再保護自己。咁我諗即係警察嘅形象一落千丈咧，係即係一定係。 由去年開始咧係有佢嘅原因。咁如果即係、就是、我哋都睇到，即、就、係、是、未來一兩個月亦都會再有好多唔同大型嘅公眾活動。咁而亦都有好多網民喺網上都話，即、就、係、是、可能到六月反修例運動爆發一週年嘅時候咧，就會有啲新嘅行動嘅時候咧，咁嗰個警民衝突一定會更大。 嗯，咁系咁，关于个警权嘅问题，大家都好留意啦。咁其实头先里边提到一个环节咧，到底系攞呢个记者嘅一啲文笔记啊，或者采访嘅材料咧，其实系一个好敏感嘅问题嚟噶。咁我自己新闻界嘅时候咧，曾经系亲身遇到过一次咧，就阿黎恩浩，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咧？就是、警方系大搜呢个七间嘅报馆啊，当时 系 咁就用到即係廉署啊等等嘅方法啦，咁當時佢都要有手令嘅，咁你去到嗰間報館嘅時候咧，如果你唔接受嘅咧，就完全係唔可以唔俾佢喐嘅，咁大家請律師啊咁去講嘅啫，咁呢個咧都係一啲敏感話題嚟嘅。咁好啦，咁我今日嘅時間傾到呢度咧就都差唔多咯，咁唔該曬黎恩浩啊，咁聽日咧仲繼續會有自由風嘅，咁我而家先睇下新聞啦，拜拜。